场管理，避免出现问题。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395点，升咗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12.86，瑞士法郎0.971，澳元0.783，加元1.249，新西兰元0.719，人民币6.65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86美元，卖出1275.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会系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将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几时都咁丰收？ 有冇谂过，无需远行，无需机票，只要你想就可以立即出发。无论你想静静地唞下，定系跑步出一身汗。或者想同几个好朋友聚一下，都可以去属于大家嘅海滨。维港海滨可以有唔同嘅享用方式，一齐嚟呢个属于你同我嘅地方。海滨就是你想的 Harbourfront。 8月15，我和你， 刘伟恒啊，其实咧，我而家咁大个人咧，都好中意玩灯笼噶，但系冇嚟大人大姐买灯笼嚟玩噶嘛。 咁啊啱啦，超 B， 我屋企有一个馒头，一个包包，佢哋最中意玩灯笼嘅，你嚟同佢哋一齐玩啦。 喂，好啊，同小朋友玩，我最开心噶啦。 呀，仲有月饼同埋杨桃招呼你添啊。 哇，今日有得食有得玩。 嚟啦嚟啦嚟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和你的快乐中秋。 金曲四十，我和你 重温十大中文金曲难忘片段。 本周登场巨星 林忆莲。 我作为一个香港嘅歌手，打开咗国语市场咧，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鼓励。 陈慧娴， 永远都记住你哋，亦都永远都记得你哋所俾我嘅一切。 锁定香港电台 My 流动程式， 细数过去40年乐坛风云人物， 回顾十大中文金曲每个精彩时刻。金曲四十，我和你。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 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 啊。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丰收快活人，活人 系冬菇蒸肉饼，认得你把声啦，深水埗陈宅啊嘛。 哎呀，黄小姐啊，咪炸猪排热气啊，不如蒸猪肉会唔会好啲啊？ 哎呀，系例牌啊嘛，之后两个靓仔加呢个蒜蓉炒菜心、啊， 好啦，俾埋例汤你啦。 准备到，仲收到，我见收到收到。 喂，今日咧真系好多单啊，嗬？ 仲讲，快都要街市买餸啦，猪唔切俾人啦、 啊。喂，你哋行先啦，我听埋电话吓。喂，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你想我哋煮咩饭俾你食啊？ 有咩饭可以煮俾你食啊？ 煮咩饭好食呢？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今日系10月2号啊，国庆翌日啲假期。 系早晨啊，曾志豪，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啊， 系啊，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啊，今日红日啊，快乐啊吓。 晨早流流煮咩嘢啊？ 系啊， 早餐又未食。 系啊，我谂可能你又收音机又已经听咗呢个咁样嘅一个宣传啦。 嗯， 喺我哋嗰个面书嘅专业度咧，又见到啲相啦。 系啦，琴日其实我哋上个礼拜已经做紧一个宣传噶啦，话俾大家知，我哋会去到街市，跟住亦都见到好多街坊朋友同我哋打招呼啦。 系啊， 跟住到琴日咧，我就摆咗咧，即系我哋喺街市嘅相，同我哋嘅听众喺网页上面度分享咁样啦。佢哋好多人都估噶。有啲就话估，首先估第一格咧，估我哋去咗边个街市。 哦 ，OK， 系啦，有啲朋友 估唔估到个街市啊？ 有听众估中。 今日总有熟行喺白海去开嗰个街市嘅。 有啲咧就估喺大埔，有啲咧就话去九龙区，有啲咧就话湾仔，有啲就话系咪铜锣湾鹅颈桥街市啊？咁啊，有听众估啱咗噶啦，亦都有听众喺度估咧，究竟我哋三个要去到街市嗰度做啲乜嘢咧？ 系啊， 系啦，有啲就话喂，你哋咪拍电视节目啊？做乜嘢啊？你哋三个做乜嘢啊？咁。亦都有人估中咗噶， 系咩？估中我哋买餸， 但我觉得佢哋系乱玩嘅啫，即系话佢哋求其问咗句，做咩？你系咪煮餸俾我哋食啊？咁样 嗱， 哎 呀，讲得出， 做得到系嘛？ 煮得到，冇错， 煮得到 嘅系啊，真系讲得出就煮得到啊！ 咁点先煮得去到咧？ 系啊，嗱，你可以留意我哋呢几日节目咧，即系简单啲，真系咧，以前咧我哋就礼拜五日点唱啦， 系 就你点我唱啦，而家我哋唔系点唱，我哋希望你点餸， 系 系啦，即系你点餸。我哋煮餸， 仲有特别嘅地方就係我哋唔係喺 个 直播室度煮， 係 嘢我哋 直播室好难煮嘅， 我哋係要去到你屋企嗰度煮俾你食，而且同埋你一齐食。 你上嚟我屋企度， 系啊， 桂花田上嚟我屋企， 要好大屋企。 嗰日我哋真系喺街坊嗰个口中，我哋就同佢讲话：，喂，我哋上嚟你屋企煮餸得唔得？佢第一个反应话：，哇，屋企好细 嘅。系啊，我屋企嘅厨房好细。 然后就望住桂花田，我就话：，佢唔嚟啊，佢唔嚟啊，佢唔嚟啊，喺门口等啦。 总有个位可以摄到嘅。 系啊，咪嗱，总之我哋咧，我哋嚟紧咧会有一系列嘅活动咧，真系嘅，就系你点餸。咁啊，趁住唔同嘅主題呢，我哋稍後就會公布俾你聽啦。咁啊，你有啲咩餸嘅菜單啊款式提供完俾我哋之後呢，我哋揀完之後覺得嗰度餸嗰餐飯最好呢，我哋喺屋企煮俾你食。 係啦，我哋呢都會有唔同嘅主題嘅，即係話俾你哋知啊，即係如果你有個特別嘅原因要煮一個飯俾特別嘅人去食咁樣嘅時候呢，冇問題，我哋三個有啲咩唔識啊？我哋講到自己咁大， 係啊，我哋 我驚啲人聽到呢一格咧，諗緊係係咪話即係我唔中意邊個人咧，就煮餐飯俾佢啊？因為你三個嘅手藝咧，可能會煮到佢咧，真係 係喎， 煮到佢賣啊！咪使唔使我哋係咁意都各自交代下你嘅煮食經驗？ 當然可以啦，好似打機一樣，你睇到嗰個人嗰個戰鬥能力。 我哋由高至低排起定應該點啊？ 我諗點都阿田講先㗎啦， 好難講喎。 佢參嘅經驗一定係最長。好唔好食另外一件事啫。 其實我哋對佢了解唔多嘅，佢食得多啫。 咁又係， 佢冇話佢煮得多。 唔係咪又認真？我咧即係傳藝咧過曬俾我工人姐姐之後咧，我咧 咩過曬啊？ 佢 当自己系武侠小说里边嗰啲咧，我将你五万年功力比晒你噶嘛？ 你系小龙女啊？你瞓醒我 你系小笼包啫， 都唔少啊个笼包咁样。 嗱，我有专业资格。 好，讲嚟听下，逐个讲。点 解你话你有专业资格咧？ 就算你五万年师奶经验，你有冇证书啊？ 你有证书？ 你有冇证书先？ 唔系嗱， 就算你食尽几多西餐牛扒，你有冇？勋章， 我想话我正， 逐个讲，你讲先。 我有， 正系我啊，啲屋企人啊，都仍然肥肥白白、健健康康， 咁点啊？ 都已经够证明啦。 心旷体伴啊， 咁咪系咯，要食得开心咯。我哋应该要赞大家，如果唔系真系冇人想我哋煮饭俾佢。 唔系，即系如果连我都上到神台，你哋咪威咯。 咁又系，我哋你 我有，我有证书。 嚟讲嚟听咩证书先？ 边个发俾你啊？你阿仔发俾你啊？ 中二嘅时候参加海童军，我有 cam 曲嗰张 啊 ，cam 曲啊，户外露营主席。 你嗰时用几多钱买翻嚟啊？ 哇，乱讲，童军总会颁发嘅大佬。 但系我想问，咁你嗰阵时煮咗啲乜嘢？你最叻煮乜嘢？ 坐定定啊！ 好啊，就系即食面一个。 肠仔仲有， 系仲有咧？ 肠仔即食面咯。 肠仔即食面， 唔系你怕咩？ 咁就依怕事啦。你阿哥 真系， 仲有好多嘢。 你阿哥想正记唔低啊？你话 中意咋？喂，自己生火个透脑嘅， 系 佢系好难食噶。 个火嚟啫。 系啊，咩我？自己煮啊，所以 先话俾你听啦，呢、這个阵容里面系无敌噶啦， 系 因为最弱的一环都有个 cam 曲嗰张照住，咁怕未？ 就等我炫耀下啦。黄耀祖煮嘢食嘅经验真系唔多，不过我劲嘅地方系咩？ 佢啲 friend 系 Jimmy Oliver 啦， 系啊， 同埋 Yang 曲啦 ，top 啲 ，top 唔止啊！我系泰鲸曲啊，因为我试过去外国，系泰国个泰泰啊，泰嚟个泰啊，我试过去泰国上过呢个 cooking course， 我上过堂。 你上过 cooking mama 嘛？ 唔系，我真系上过堂，所以我识得煮泰国菜。阿典，你食过春卷系咪？我屋企啲春卷， 你春卷咪姐姐整嘅，关你咩事？ 我已经跟咗姐姐学，我谂住去煮俾我啲听众食。 泰国你最识就系开椰青咋嘛？ 唔系啊，我真系 开椰青都要技巧啊！你未话 我真系上，我识得煲汤啦，冬阴功我都识煲， 我都识啊！如果有汤包煲摆落去， 系我都识啊！ 真系自己切，好犀利！我识整虾饼，我识整泰式鱼饼，我识煮泰式嘅炒米粉。 咁犀利，即系你系泰餐啦， 同埋西餐嗰啲咧就识煮啲意粉，因为我以前做过煮食节目嘅主持啊嘛。 系咩？咁所以节目系咪跟住都已经？变咗系节食餐单， 冇咗啦，冇咗啦，已经 唔系变咗瘦身餐单咯。 唔系个主食节目 last 咗好多年嘅，因为咧我系负责做主持嗰、那个，唔系负责煮嗰、那个。 哦哦、okay, okay, 但系我每一日我都见住啲煮啲大厨喺度煮嘅时候，我喺隔篱就已经收埋咗好多嗰啲菜单。 嗱， 我平时有自己试两手噶，即系食得到噶，唔好噶。 而家我哋两个暂时有两个卖点，我负责野餐，佢负责做泰国餐。 系、 咁你呢？ 好啊。西餐打边炉 ，O 唔 OK？ 打边炉， 西餐加打边炉， 唔系即系话西餐 and 打边炉又得唔得咧？ 哦，得 啊，得啊， 系点样西餐法？ 咩、啊？西餐咪就系你平时喺细个好中意食嗰个杂 波士顿龙虾。 波士顿龙虾系你嘅西餐咁巴闭， 梗系啦， 我识整蛋糕、啊， 冇乜胃口嗰日就食波士顿龙虾噶。 做咩大家今日大晒冷啫？ 我梗系大晒冷啦，因为我哋呢个叫 系 啦， 咪俾人有啲信心保证啫， 明唔明啊？ 三个人话煮饭俾你食，跟住冇人可以讲到自己啲经历咧， 跟住 说服到人噶嘛？ 唔 系，你如果你切到个果盘好厉害噶、 哦，喂，你如果即系切咗个雕龙雕凤嘅，我真系冇防、 啊。你将嚿西瓜雕到成个冬瓜咁好难、啊， 系啦，你将个唔系。雕成一个西兰花， 西兰花又 咁都将大林都扯 埋啲押韵 啦。总之即系嗱，阿田就其实一句讲晒，佢系呢一个林善住家菜， 真系啊！ 哇，我讲清得好咬字清楚，林善住家菜 就令 煮啲饭又林。哇！佢个人又善， 婆婆公公都啱食啊！咁临善嘅时候系咪先临入口啊嘛？ 所以叫大家几时搞事都要清晰。 突然间觉得自己 咩啊？临善咗，临善唔系临善啊嘛？系嘛？ 我咪 系啦。 打野餐咯，佢咪太舒服咯， 系啊，我都可以打骨添啊！ 我哋呢个 friend 大家知制唔制？ 系咯，嗱，留意留意住啊！假期呢几日咧，我哋会有宣传话俾你听，我哋究竟呢个风骚私房菜点玩嘅吓？ 其实我哋同萧传冇讲过个名，你啱啱讲咗啊， 系咩？ 风骚私房菜就系 风骚私房菜啊！广东话爱雪在飘，春夏明媚又开朗。 这个人齐实在超，独色欢声太少，应是人人乐相对，大家齐笑。阳光普照，明月也要，还如满欢声，大家高声笑，连星都会笑，其实笑最妙，日日笑语欢声，人世就叫俏，相见人我共欢笑，大家开心喜就笑，所以何妨尽欢对，笑得美妙，应要人人同声气，做乜纷争喜良笑，身在条条人间世，同乐同笑，时时开心笑笑，情怀会更妙，微笑最开心，大笑乐遥遥， 争，用笑两心照，人人相看笑笑， 梦 想美妙， 大家快乐人间， 人类无助纷争，大众乐逍遥， 笑声美妙， 人人嘻嘻笑笑，成日笑最妙， 大家快乐人间， 人人笑语相呼，就冇大不了。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 十几个钟都唔等得，咁你唔好等啦。 等了又等， 十几个钟都唔等得， 等只想等到黎明，等、 静默到夜深。 究竟边一首歌可以表达到喺呢个长假期个长等假期 咧？如果真要等成十七个钟嘅话咧，我谂咧即系将你啲歌都十七次啊，都未等完啊！真系咁讲。 系啊，嗱。两单都系同等有关嘅、 啊啊， 我哋先讲嗰个咧，喜剧效果比较重啲嘅、 嗯， 就系呢一个咧，即系喺内地，因为佢哋呢一个咧九天长假期一出行之后咧，边度都塞啊！香港同我哋最近嗰度就嗰条广深高速塞啦，咁、但其实喺内地其他地方咧，北京啊嗰啲，即系喺佢哋城市辐射出去嗰啲高速公路咧、都塞车嘅， 因为无一幸免，因为大家各自都要归家，即系回家去咧嗰段路咧，咁但系全部都要靠公路去翻去噶嘛，咁啊你入就我出，即系你即系佢。 其实我系唔知究竟佢系点塞法嘅，冇人知道。 哇！大场哦， 唔系即系个原因啊，究竟系咩失事啊？ 我谂好简单， 排队多车啦，就 多车真系多车噶，因为咧佢哋话每逢呢啲假期咧，佢哋未除咗多车走之外咧，因为佢哋话嗰啲叫做收费亭咧，全部免费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话咦免费，好多段路都唔使钱， 所以 就走啦， 唔搭铁路就宁愿搭呢、這个真系， 系悭好多。 呢两日你哋见到咧呢一个叫做高速公路塞车嘅奇景咧，有边啲你觉得最震撼嘅？即系睇完之后，直情觉得哇呢、這个真系睇完到喎、塞车嘅物件啊， 有啲就唔震撼。即系有啲咧，即系话即系啊，忍唔到啦，啊个膀胱都顶唔住啊， 咁 样 啊呢个一定系啦。 咁呢一啲咧，我觉得好小事，有阵时喺街你都会见到佢哋咁做啦。 系啊， 我睇到只新闻咧，就系咧，因为真系太多太多喺唔同路段都有唔同事发生咧，就系咧见到有一家人咧，佢话哎呀真系惨，原本谂住翻去过中秋， 系 但系谂住带翻啲月饼翻上去，好细个咁扑咗。 嗰啲月餅香，我唔知佢係咪香港撲咗去啦。佢捱不住呢十一鐘頭，三盒月餅十二個，即係三盒月餅總共十二個，都食曬啦。 佢有四盒，起碼食咗三盒啦， 起碼喺架車度唔會餓啊咁。 佢頂唔住，係啊，佢我頂唔住啦，因為太過即係因為太過塞車咧，冇得動彈咧，冇喐咧嘅時候，咁點啊？咪揾啲呢套咯。 係啊，我見過嗰個咧正嘅，佢咧就係喺架高速公路上面咧，啲司機本喺車度等到戇居居咁樣啦，突然間聞到哇， 咁香嘅， 香嘅，跟住又聽到嚓嚓咧， 佢真係勁啊！我都唔明 白。來，哇！大佬啊， 呢個時候識揾食嘅真 係炒菜，煮飯炒菜，即係唔係綠杯麵喎？ 係啊，咁點解會突然間有炒菜？點解有哇有啲鑊氣嘅咧？ 係啊， 就係、是、有一個人，佢咧啊，佢係咪應該係自己真係自駕揸車去揾食㗎？ 我諗係咧，因為話有架 車嚟㗎， 佢 係又揸住個石油氣罐， 應該可能有啲小販車定唔知乜嘢咧？哇！馬上叫做咩？整個鑊。落油就炒菜， 趁塞车就赚钱。 大佬高速公路度，即系平时炒车就梗大家利是啦。 系佢 炒菜， 喂真系癫啊呢个，喂真系搵准商机啊！我觉得佢，哇几多人帮衬啊！ 即系证明耐啊！ 佢帶備曬所有材料喎，喺個電單車度有埋鍋啦，有埋石油氣啦，有埋嗰啲食物啦咁。 係啊， 四個字有價有市。 真係啊， 係 啊， 真係要餓噶嘛。 同埋我估咧係第一次咧，大家等嘢食嘅時候咧係唔會催個師傅嘅。 係 可能同個師傅講你慢慢嚟啊喂。 係我唔 急啊。揼一時間啊， 或者使唔使幫手啊？我冇得閒啊。 係我可唔可以試下學法國人咁樣咧慢食啊？有排啊，你整個滿漢全席啊，都肯定食得曬。 係啊，喂佢話咧北京警方咧。佢话咧转发好多视频咧，佢录得啲 CCTV 路面咧，佢话哇，周围咧四面八方都系塞车， 系 塞得好紧要咁。 咁啊嗱，即系我哋香港嗰个 artist 啊，都有 张 继 聪 啦，系啊，聪聪。 我觉得好犀利呢个，佢话咧佢就总共咧用咗十八个钟头先至咧去到呢个佛山， 真系犀利。 跟住咧佢几有趣，佢摆咗好几个 post 噶，佢话开头第一个 post 咧就话我谂我应该十月中可以到佛山， 十月中 啊，呢个表示因为真系唔知要等几耐啊， 系啊。 跟住佢本身咧係三個鐘頭嘅行程咧，就用咗十八個鐘頭啦。後屘咧佢又再有 post 過，佢就話咧啊，其實原來咁塞一塞車咧，即係以後我遇到啲乜嘢困難啊，因為我經歷咗呢十幾個鐘頭嘅塞車，我咩啊都唔驚啊。 真係十七個鐘啊！香港你俾我見到咧嗱。即係相對小兒科，譬如咧，我哋如果想過紅隧咧，你一見到佢變紅字，咁、所以紅字即係話過海個時間係好塞啦。咁但其實你最多你見過嗰紅字係幾多 少？ 我見過好似係45分鐘咁樣咯。 係因為我哋香港都大概有計到呢個時間。 係啊， 呢一邊你即係個時間要好長嘅話，大家會揀咗 走路 係 走 緊啊 嘛。 嗱，你諗下，你見到紅色字45分鐘， 已經掉頭走 啦。嗱，你已經想掉頭走啦，又或者 想噴火咁。 係啦，或者如果你走唔甩嘅話咧，你就真係有四十五个字嘅粗口都讲咗出嚟啦，佢而家系有10个45分钟，十个 都唔止啊，18个钟。 系啊，即系你系有10几20个45分钟，你谂下，即系要你塞10几20次红隧， 真系啊！ 你嘅心情会系点样 啊？我哋系啊，咁当然啦，心情梗系唔知点啊，因为冇得走啊嘛。但系有啲人咧就话选择咧 苦中作乐， 唔系佢苦中作乐 就一定要噶啦， 系啦。但系有啲人选择喂，不如咁啦，算罢啦，我不如 弃保潜逃。 唔系佢唔系佢弃，可能弃车，我唔知佢点样啦。 真系弃车咯， 佢话佢。行路翻去啦，佢谂住行路翻去都仲快过去塞车。 但车点算啊？唔可以塞车咯。 有啲话系搭紧嗰啲长途巴 啊，搭紧长途巴。 因 为 有几个就话落车之后咧，忍无可忍，沿住条即系忍无可忍，沿住条路等。 但系得意， 然后就行啦。 但系喺一路行嘅时候咧，我又唔明白。佢话警方咧。见到佢咁样行路，又攞咗架警车嚟护送佢， 惊危险啊！ 系 咯，佢话佢自己行到高速公路路段嗰度啊， 咁即系话搭咗个警车可以帮咗个便。 系啊，无端端开咗路咁样咯， 咁又系，但系跟住个目的地会唔同咗，去咗警署噶。 系啊， 唔系你骚扰啊嘛。 同埋咧，知唔知好型噶？我觉得咧，佢哋经历咗唔同年代嘅塞车咧。你会见到有个转变啊，有咩呢？我谂譬如5年前塞车呢，大家净可以坐喺度戆居居啦，跟住睇手机啊或者上网啊嗰啲咁嘅嘢啦。今年啊，我见到佢其中话喺嗰个大陆嘅高速公路塞车呢，咁你好想知道前面发生咩事㗎嘛。咁有咩方法可以睇到前面发生咩事 啊？我企喺个车顶啊。 都睇唔晒㗎。 上网。 我GoPro。嗰个 大陆电视。 唔系啊， 努力机。 无人机。 冇错。 系啊。 揸个无人机啊。 哇。 因为嗱，你唔好奇怪，你唔好奇怪点解会有无人机会？因为而家啲人当系潮玩嚟噶嘛， 好多买啦，大佬。 佢竟然系真系坐喺度咧，实在忍无可忍啊！佢开无人机咧，走去前方度睇，啊，究竟塞几长咧？ 究竟嗰条长龙咧有冇卖你长城咁长？ 系啦，有冇嗰条度假村咁长咧？哇！我觉得呢个正喂，其实真可以拍公路电影噶啦， 梗系可以啦！你谂下，譬如阿 Louis 阿张继聪系有讲到噶，佢话下年咧建议所有嘅读者都同你身边嗰个人用一日嘅时间去佛山，因为咁样咧，大家会塞咗喺架车入边度，跟住就可以增进感情啊！即系你谂到呢一点嘅时候，其实真系喂，好多嘢可以做，好多可能性噶。 我谂如果我哋喺嗰度做节目嘅话咧，应该由几点可以做到几点啊？即系你由晨光六点钟一路做到第二朝嘅晨光咯。 系啊，真系做第二朝啊！ 季节变迁了，始终不改我心。但愿你未在人生中消失，抹掉眼泪为你再等，时日渺渺，细枝像尘，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 唱到了唱到了， 等了又等， 告给所有等紧嘅司机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广东省多条高速公路寻日严重塞车，中港澳直通巴士联会发言人陈忠仪话，主要系寻日下昼取消直通巴班次。佢喺本台节目话，寻日业界停开200班车。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认为，今年特别挤塞是因为今年超级黄金周假期比较长，加上有车的人越来越多，建议由港区人大代表提出检讨国庆免收高速公路收费的政策效果。香港快运较早时取消18班航班，管理层解释原因是国庆黄金周期间没有足够的后备机组人员，以及负责培训空中服务员的主要导师离职。香港空勤人员总工会理事吴敏仪在本台节目说，香港快运长期人手短缺，形容是十个桶五个盖的情况。他认为民航处一早知道香港快运人手不足，但是处方并没有及早行动。民航处助理处长岑旭伦被问到会不会惩处香港快运时说，要视乎香港快运即将提交的报告的内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当地官员说九成投票人士赞成独立，226万人投了票，投票率超过四成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赢得立国的权利。自治政府会在未来几日将公投结果交给议会，议会将会根据公投法进行相关程序。较早时，西班牙当局以武力阻止投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确认最少90几人受伤，有报道仲话伤者超过800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话，加泰罗尼亚不存在独立公投，当地的民众被人愚弄。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被杀案，两名女被告今日开始在马来西亚接受正式审讯，他们可能被判死刑。报道指法院将会传召几十名证人，审讯会持续至到下个月底。两名女被告分别是印尼籍和越南籍，他们一直否认蓄意杀人，并且声称有人提供报酬，要求他们协助拍摄恶作剧，将类似婴儿油的液体抹在一名男子的面上。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 Made in Hong Kong。 我听人讲，这个团队用手机程式做平台，提供出租汽车服务，有私家车就可以加入。 咪住，私家车一定要有运输处发出的出租汽车许可证，才可以提供出租汽车服务。如果没有许可证，就算加入了这些 call 车平台，都是犯法的。首次被定罪，可被判罚款5000元及监禁3个月，连驾车都会吊销牌照。你咪犯了法都不知道啊。 有冇搞错？星期二是 best 数，无题专线。 打机其实可以系玩咯，即系电竞选手其实系靠佢卫生噶。韩国嗰次有个叫做 Faker 嘅，佢就同一个北美嘅选手叫 Benjamin 就合识电竞界嘅美斯同 C 朗啊。 哇！今晚我哋真系学咗好多嘢。 星期一至五晚上11至2，芬仔、茉莉、子豪，有冇搞错 ？Everybody。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60秒。 我哋身处嘅地球咧，被一层好似薄毡嘅大气包围住，称为大气层。大气层从地面延伸到几百公里嘅高度，冇明确嘅边界。佢咧系由多种气体组成，主要成分包括氮气、氧气、氩气、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气体。大气层咧可以按照高度、密度、化学组成以及温度，随住高度嘅变化，划分为5层。分别是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热成层和外溢层。大气中的各种气体都有重要的作用，包括直接保护地球上的生物，让它们免受紫外辐射的伤害，亦都可以避免地面昼夜间极端温差的出现。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除了有我哋嘅风骚私房菜之外，唔知呢个爸爸琴日有冇喺十一国庆同阿仔睇下烟花，入下厨房，跟住就煮下嘢食，跟住就共嘢一炉，咩都好食，过一个开心嘅假期咧。琴日做咗啲咩嘢嚟啊？我哋有请我哋嘅拍档好锡嘅仔嘅曾志豪。 琴日就难得都叫有半日假期，我就趯咗佢返去祖家，然后就抛子就喂妻，就二人嚟个世界。阿 B， 你唔好怪我哋呀，你知啦，假期真係好难得㗎。哇！喺呢几日好敏感，呢单新闻真系好敏感。讲起上嚟嘅时候，都要讲得小心啲。系咩呢？金庸武侠小说里边其中一个人物嘅名啊，西毒啊。话咩西毒啊？哦，系西班牙嗰度有独立公投嘅投票啊。系啊，系啊。咁啊，佢咧就系加泰隆尼亚呢个地区咧个独立公投咧就有结果啦。就据讲话90%人咧都赞成独立啦。咁但系当然啦，佢哋嘅中央政府西班牙政府咧就系即系裁定咗咧呢一次嘅公投咧系违反呢一个宪法法庭嘅，所以就唔承认啦。甚至乎咧，你会见到哇，做咩事啊？防暴 警察出晒嚟咧，橡胶子弹横飞啦，甚至乎会有啲咧打到啲阿婆啊头破血流嘅场面啊！咁我谂咧都系话咗俾你听，哇！原来咧你唔好以为西班牙啦、欧洲啦、民主国家啦，喂，你要走啊，佢都系会打到要你留先得噶吓。嗱，佢哋嘅历史、政治、文化嗰度就固然好复杂啦，所以咧其实你喺香港咧都系唔好跟车太贴，你最好睇定啲先。不过点解呢单新闻咧，即系都会引起咁多人关注咧？除咗可能因为你话对于即系自己身处嘅环境咧觉得有同感之外咧，另一个原因咧就系体育系冇错，因为西班牙就算你一个政治完全冷感，你话我唔理政治嗰啲啊，但系你都不能够不关心咧，就系。咁我捧开嗰几队球队呢，如果佢哋真係独立公投成功之后，佢哋会喺边度踢波㗎？嗱，因为点解呢，佢呢个加泰罗尼亚地区呢，原来呢就有呢、這、一个自治区里面呢就有三支西甲嘅球队㗎，包括咩呢，有呢个巴塞罗那啦、爱斯宾奴啦同埋基罗奴啦。咁可能对香港球迷嚟讲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关注嘅，咁就梗係有美斯在阵嘅巴塞罗那啦，係咪？因为点解呢，嗱，如果根据佢哋嗰个即係扣上呢，一加泰隆尼亚独立咗之后呢，咁喺呢度嗰三支西甲球队呢可能就要重新再决定佢哋究竟係第一继续参加西班牙里面嘅联赛啊，定係去其他地方啦。嗱，首先呢，因为你想参加，可能西班牙个足协都唔俾你参加㗎喎。如果一间佢同你讲话，喂，咁你係要西班牙地区嘅球会我先俾你参加，你都独立咗咯，咁就冇你份㗎啦。嗱，佢有权拒绝你㗎喎。咁如果係咁嘅话呢，大家就会觉得係双输局面啦。点样双输呢，咁西班牙联赛你真係而家係睇两支㗎咗 ,ok, 仲有马体会三支你睇三支，三头马驹冇咗两头嘅话呢，即係冇咗一头啊。咁你仲睇咩呢，即係你冇咗美斯同斯朗呢、這、一个即係孖宝嘅戏码呢，好难睇落去㗎喇，即係几长远对呢个联赛都唔係有好处㗎。咁对巴塞嚟讲呢，即係佢有冇可能可以去第二个联赛囉，即係佢哋本来觉得西甲係最高水平啦，咁所以佢哋就踢得好开心啦。嗱，原来呢而家根据呢即係佢哋加泰罗尼亚体育部部长嘅分析呢，佢就话嗱，就如果西班牙呢唔受我哋玩嘅话呢，我哋仍然可以去其他地方作赛㗎。例如可以试下参加意大利啦、法国啦或者英格兰呢一啲嘅地方呢，喺嗰度即係踢比赛都得㗎咁样。咁佢话呢而家系㗎，佢话欧洲有好多地方呢即係都有呢一啲喺唔同嘅国家度呢踢波嘅情况㗎。譬如呢原来法国里面呢有一队摩纳哥嘅足球队嚟㗎。咁英格兰里面呢都有一啲威尔斯嘅球队。咁所以呢佢话冇嘢嘅，即係唔使太担心。咁就算呢即係真係出咗即係所谓独立之后呢，佢觉得呢都唔会影响到呢佢哋嗰种比赛嘅竞技嘅情况。嗱，所以呢你话即係对球迷嚟讲呢，即係咪都特别关注佢哋嘅一举一动。究竟以后即係西班牙里面仲会唔会有巴塞罗那呢？究竟而家巴塞罗那会唔会以后即係成为咗加泰隆尼亚，如果佢真係变成咗即係呢一个独立嘅一个国家嘅话呢，咁佢哋派边一队队伍出赛呢？以后会唔会有一半嘅西班牙球员可能会喺嗰度嚟踢波呢？密切留意佢哋嗰度最新嘅情况啦。风头火势太就太啦，佢就唔系加泰，佢话自己系泰国啊，都系佢家乡系泰国。我哋有请声称可以煮到太好食俾你食嘅黄耀祖。 是啊，太好食，太美妙，太舒适啊。 太嚣张。 是啊，将所有嗰啲呢骨啊泰国菜嗰啲地方嗰啲名攞晒出嚟讲啊。但如果真係想试到呢个太好嘅手势嘅话呢，就要记住留意住我哋风骚快活人嘅风骚私房菜啦。 太风骚。 太早讲。 太正啊。今个星期呢，我諗喺香港嚟讲，对于好多打工仔嚟讲都非常之开心啊。今日呢就係红一啦，跟住礼拜三就中秋啦，礼拜四又有一个中秋翌日嘅假期喎。咁大家应该都安排好晒点样去放假㗎啦。咦，但係有另外一样嘢呢大家都要准备好㗎。就係究竟呢个中秋节你哋諗住送啲乜嘢礼物俾你哋嘅爸爸妈妈呢？咦，我哋香港就冇咁兴呢一样嘢嘅，都越嚟越兴㗎啦。但讲緊喺首尔嘅话呢，原来有个新嘅潮流。有好多唔同嘅整容医院咧，都见到中秋咧都可以有好多商机嘅。我唔知佢哋会唔会送月饼啊、买灯笼啊咁样啦。但佢哋就话，如果大家咧要谂到咧中秋节送咩俾爸爸妈妈嘅话， 佢哋嘅服務可能係其中一個選擇嚟嘅。話說就係咁樣嘅，喺首爾嗰邊咧，佢哋喺中秋節咧就推出咗咧一系列嘅孝道整容嘅宣傳。讲紧嘅系咩呢？就系标榜啦，喺中秋节嘅时候，你要送一份礼物俾你嘅爸爸妈妈，你哋可以考虑下为父母拉平皱纹，又或者系黄金周完美变身，即系压埋稳咁样噶。亦都有讲到咧，就系黄金长假期 200% 去享受呢个整形咁样嘅。所以咧，因为喺首尔嗰边，你见到韩国嗰边啦，有好多嘅朋友，佢哋都觉得整容唔系啲咩嚟噶。譬如佢哋有个例子嘅，有一位嘅女士咧，佢自己就50几岁啦。咁佢见到咧，佢妈妈都70几岁，所以咧就决定喺呢个中秋佳节有长假期嘅时候咧，喺之长假期之前咧。就帶嗰個70几岁嘅媽媽整一個容，拉好啲面皮佢。佢仲喺度咁講㗎，佢話啊，如果我哋中秋之前就做咗手術嘅話呢，到中秋嗰陣時阿媽媽呢見到佢啲親戚呢啊，嗰啲淤血啊浮腫啊全部都好返晒，媽媽呢就可以用最靚嘅樣去見人啦。哇，真係估都估唔到啊，原來喺首爾嗰邊呢，真係連呢個拉眼皮拉面皮呢就成為咗變成咗爸爸媽媽嘅中秋節禮物喎。不過當然啦，大家都會知道啦，喺嗰邊啊見到有咁多同類型嘅推廣啊，佢哋嘅一啲嘅整容科嘅院長啊都走咗出嚟講啊，即係其實整容真係有可能會帶嚟一啲副嘅作用㗎。所以呢，大家去係咪要接受一個手術之前呢，一定要詳細去諗清楚，咁樣先至可以嘅。啊，我諗呢喺香港嚟講，讲就真系要用整容送俾爸爸妈妈作为礼物，就真系少见啲噶啦。可能大家准备咗嘅咧，都系咦，系咪要食餐饭啊？又或者不如一齐赏月啊？各样嘢行个街咁样啦吓。阿祖咧俾个少少嘅提议你哋啊，即系千祈唔好净系谂住咧食饭，我就坐低一齐食饭，但只手都仲系揿住手机。我赏月，我都唔系抬高个头，都仲系耷低个头，揿住个电话咁样嘅。如果呢个中秋节咧，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系好期待嘅一个节日嚟嘅。我谂大家而家期待，除咗假期之外咧，都好期待。其实呢个一个几好嘅时间，可以同你哋嘅屋企人真系相处下。如果讲紧食饭嘅话，唔好真系为食饭而食饭，而真系大家一齐坐低倾下偈。赏月嘅时候，真系拖住爸爸妈妈只手，一齐抬头望住个月光。又或者如果行街嘅话，真系花啲心思，究竟啊呢个中秋假期，一家人可以做啲乜嘢最开心？有阵时咧，好多嘢咧个分别咧，就系你摆几多心落去。如果你摆多少少心思、心意落去嘅话，爸爸妈妈一定会收到呢个中秋，对佢哋嚟讲就会系最开心嘅礼物啦。风头火势，我谂咧，我呢位拍档咧，嗰个心态都唔同咗好多啊！啊，以前咧中秋一定要煮翻个大餐啊，即系小朋友又要食啊，妈妈又要食咁样。咁啊，可能而家咧，佢呢个私房菜啊，都有啲改变噶啦。希望咧快啲啦，仔女再大得快啲啦。咁啊，到下年嘅中秋咧，可能佢哋煮餐饭俾你食，咁我谂你咧就真系甜到不得了啦，系咪啊？桂花田。 其实而家叫佢哋入厨房整下嘢食，俾个我都有时会有嘅。咁啊，如果真系煮一餐唔使我入厨房煮嘅，我谂都要等到10年啦。10年之后可能应该都食到噶啦。系啦，等仔女煮餐好嘅，真系食得落口，真系大排筵席要等多3-7年啦吓。但系嚟紧中秋将至，系咪都有好多餐饭要食咧？唉，即系咁啊！我已经系食咗2餐啦，嚟紧今晚又会食，正一又食，正一亦日都要食，真系食个不停啊！你系咪好似我咁，真系食唔停啦吓？有注册营养师又喺啲过时过节嘅日子之前，就话过俾大家听，中秋佳节大家都有好多餐要食。而酒楼好多时咧都系咧有晒嗰啲中秋套餐等大家咁，咁啊，但系睇下你点样选择啦。咁希望咧都即系希望，希望啲酒楼咧都多元化啲嘅，因为咧好多时都系啦，有啲咩食啊，嗰啲传统嘅嗰啲餐啦，就系有呢个烧味拼盘啦，跟住咧就有几个主菜啦，跟住咧就有啲炸蟹钳啊、炸子鸡啊、伊面啊、炒饭啊，喂！即系老老实实啦，咁样食法咧真系唔掂当噶。咁啊，再加埋甜品咧，阿营养注册营养师就话啦，咁样食一晚 每样食一啖，系讲紧每样食一啖。你嘅热量已经超标啦，系啊，你嗰晚每样食一啖都超标啦。咁每样食一啖够唔够饱咧？吓，系啦，咁点先可以啊？佢话可以食得安心，又可以食得开心嘅话咧，可以转转嘅餐牌啊。你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同啲酒楼讲下啦？将头盘改为呢个冷盘前菜，例如有啲咩咧？有海蜇啦、拍青瓜啦、有啲云耳啦，咁呢啲都系菜啦，系咪？加埋啊，你话。哎呀咁齋咁好嘛，加瘦叉燒係啦。咁如果菜呢就唔好加咩蚝汁啊、蚝油啊嗰啲叫包汁啊嗰啲咁樣啦。咁改為呢個腐竹鱼汤浸菜苗，咁啊蒸鱼，咁啊大家都会有条蒸鱼嘅两个餐刀，咁啊譬如嗰啲蟹钳啊，你唔好食咯，黄金虾你唔好搞咯，咁啊蒸下鲍鱼仔又得唔得啊？蒸海鲜啦，蒸鲍鱼仔啦，咁改为去蒸啦，咁仲有嗰只鸡，喂你唔炸，头先咪话炸只鸡嘅，你可以拣唔炸嘅。可唔可以食贵妃鸡或者系龙仔蒸鸡啊？将嗰啲食物咧由炸变蒸咧，其实已经大大改善咗咧嗰个叫卡路里噶啦。咁啊，另外嗰个伊面啊、炒饭啊，改为呢个水饺沙面啦，或者蒸馒头啊，咁啊真系可以又饱肚啦，又唔会系太过肥腻啦咁。至于嗰个甜品。可以同佢讲唔甜品得唔得啊？改为水果啊，时令水果其实都好啱，即系食完饭食嘅咁啊。譬如菠萝啊、杨桃啊呢啲有酸酸咪咪嘅嘢，可以俾大家即系消化下啦。其实都系一个好选择嘅。仲有你嗰盒即系塞车先食嗰三盒嘅啫。如果唔塞车，其实应该食唔到个月饼啦。系啦，最好一个大月饼咧。分四份，每人都系食四分一就好啦，因为莲蓉都好高甜分噶，知唔知道啊？所以即系嚟紧中秋咁啊，食好多餐嘅时候都要识得点样食，先食得健康。如果唔系中秋过后，又肥咗几磅，咁又要积极咁减肥，要等到圣诞嗰时候又嚟过，咁点算？ 心里渴望，还期望你看看我，注视我目光，祝我你以烫暖眼光，吸烟进心情那走廊，在你的心灵探访，轻抚心里希望。 情似水，无尽温。 情似水，无尽温馨不见岸。月亮下共抱着清风里躺， 小姐到了，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了，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你话我唔喺条公路度搭巴士，你话我豪啲啦，我买飞机票啊， 我走啦， 喺天空度避开你得啦啩， 系啊， 你上到机先得噶，咁 避唔到啊，对唔住， 的确你系唔会塞车嘅， 咪系， 不过你要等机啊， 你塞机啊，系啊， 你要塞机啦， 未塞机都好啊， 塞机都有个机俾你上， 系啊系啊， 我直情话俾你知无望啊，因为班飞机冇咗啊， 冇咗，取消咗， 真系， 系啊，即系本来就人。你叫做快运噶嘛？ 系啊， 咁而家就真系 太快啦，快到冇得上啊！ 轮到翻嚟啊，个 music chair 翻嚟啦！ 呢 个 赌运啊，黑运啊，背运啊！ 认真啦，即系而家咧，好多人咧都会即系好早咧预知呢个假期啦，因为呢个假期一即系已经旧年可能十二月已经知道，哇嚟紧我请三日假就要九日假期噶嘛，咁啊真系一早已经攞定啲三日假仔，咁跟住就谂住去订机票啦，咁好多时都会搵一啲平机票嗰啲公司就去噶啦。唉，真系点知，即系啱啱如只刚刚咁样喺正呢啲准备飞嘅飞唔到嘅 黄金时间， 真系啊， 十几班嗰度有十八班， 同埋都系香港好多朋友咧，即系嘅热门嘅旅行地方嚟嘅，大阪啦、名古屋啦、首尔啦咁样，咁啊一次过咧，仲要我谂即系我睇， 唔系就系你去嗰几， 仲要系其实我嗰阵时系搭呢间嘅航空公司， 系啊，你系呢个嗱，所以咪就 系 咯，系 啊，因为冇啊，嗰阵时唔系特别贪平，咁平当然系一个吸引嘅地方啦，个时间啱啊嘛，永远打工仔都系咁噶啦，就算我哋今次攞三日假，有成十日假放嗰啲咧，你都会希望尽量 你拣咗系咩时间嘅航班啊？ 我系一早朝头早，我系去日本，我系八点钟机咁早，咁你谂下过到去都系中午嘅时间啫嘛，个时间好啊嘛，咁翻嚟咧就 系 大约系啱啱酒店 check out 咗嗰个时间，就大约系可能系十二点零一点离开啦，搭两三点机，跟住咧就 非常之好， 系个时间好好啊，咁变咗就咁样选择咗。但系今次呢一班嘅朋友咧，即系为数都有二千人啊， 十八班 咁 少， 系啊，十八班嘅飞机咧就即系喺，仲要我觉得最拗头嘅系你要 cut 咗佢，你俾个原因我啊。佢真用咗两日嘅时间咧，到琴日开记者招待会嗰阵时咧，先至讲到个原因，即系佢话嘅原因出嚟啦。跟住见到新闻报道里面咧，有一啲嘅买咗飞机票嘅朋友就系话啦：，喂，我个假期啊，即系泡汤啊，冇咗啊！你又冇即系话就话有安排，但系咁点算啊？花咗几多心机啊？要花咗几多？ 咩啊？九成三而家好似话得九成三嘅朋友可以安排到。 佢今朝新闻就讲到话百分百嘅， 系啦，就处理咗啦， 系啦，处理咗。咁但系你 delay 咗啦，取消咗啦，唔系 delay 啫嘛，取消咗啦。有啲人要转去坐第啲航班啦。咁其实咧，系你间公司同个客人咧，系真系失去咗信心噶。 真系啊！仲有喂，我安排咗嗰啲行程咧，系 咪？ 咪 咯， 同埋明明谂住要开心噶嘛，你搞到我咁烦，我上机都唔开心啦。 即系我觉得咧，佢公布嗰啲理由咧，佢有讲噶，佢话我哋嗰个叫机组训练人员咧唔够啦。咁于是乎咧，就赫然发现正选系够嘅，后备唔够。 系啊，即系 standby 嗰啲咧，后备机组人员不足。呢、这个就系佢琴日咧最终出嚟讲嘅原因。 你谂下，咁即系你唔系琴日先知噶，系咪？ 咁你应该知道应付呢个十一黄金周噶。 十一黄金周之前，你唔系一早已经知噶啦咩？ 唔系突然间今日系十诶，即系 嗱，即系老老实实。如果你有一个礼拜时间咧，可能大家调气锯啲， 系 即系你喺九月中嘅时候，你话喂。 计过条数唔够人， 系啦。 然后我而家取消航班，帮你安排第啲航空公司咧，仲赞你负责任。 但系我觉得你 加两日前就真系唔该晒啦。 我都接受唔到，因为讲紧咧，佢唔系 cut 一班半班， 系佢 十 几 班， 几班即系你人手争咁远嘅话，咁你就唔好卖飞啦。因为有啲咧嘅朋友就好嬲啊，佢话即系点解？但系你而家喺个网上面咧，仲不停喺度做紧嗰啲平机， 系啊 系 啊， 惊死你！哇，所有网站都见到佢嗰个宣传， 系啦。但系你究竟你开唔开得成噶？大家对你边度有信心啊？咁样， 同埋咧，佢提到有一个咧，一个实际航班嘅一个数字，我唔知啱唔啱数咧。佢就话大部分受影响嘅航班咧，佢话都系属于夜晚嘅航班。 系 而呢啲夜晚航班嘅特点系咩咧？佢话就系较不受旅客欢迎，因为好夜嘅。 系 同埋叫做雇职员嘅人手需求大量嘅航班嚟嘅。 哦，因为通宵， 即系可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咁系咪即系暗示咧？如果你要拣廉航咧，呢种航班嘅时间 都唔好拣， 你要小心啲。 怀疑喺冇人看管之下发生意外，其后被职员发现送院，延至到上个星期六不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376点，升咗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日元112.84，瑞士法郎0.97，澳元0.782，加元1.249，新西兰元0.72，人民币6.65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94美元，卖出1275.1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讲中维修工程。咁为咗配合水务维修工程啦，葵涌和宜合道同埋丽丽花街交界会有封路同改道措施。咁揸车朋友经过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青山公路都有渠务工程啊，影响到青山公路大榄段西行去黄金海岸方向嘅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入冠发街。而家香港各区隧道交通暂时畅顺。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红磡都会海逸尖沙咀、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手下留情，因为 We are a family。 紧贴社会步伐，以几实眼光透视天下，你关心嘅题材，一一深入探讨。铿锵集本周内容。 网络世界充斥住各样道德价值嘅争议，兼职女友引起全城关注。除咗出租自己之外，更有人提供另类服务。交易背后有冇挑战社会道德底线？ 铿锵集今晚6点，翡翠台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小姐，又系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系咩？ 诶、hey, ，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诶，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喂， 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我今日 见 到，我都见到， 我见到。 你喺边度见到？ 我喺公司嗰度见到。 我都喺公司九龙塘站见到。 我都系喺九龙塘站见到。 喺呢个旺角见到。 旺角见到。 哦、旺角咧，系因为我女话俾我听，同学见到。 佢见到边个啊 ？G Dragon 啊？ 如果见到 G Dragon 添啊，就唔系话俾阿妈知啦，系咪先 ？G Dragon 系啦，我有朋友喺上环见到，都系我哋同事嚟嘅。 哦 ，OK， 跟住然后话，哦，原来就讲紧嗰个三色垃圾桶， 唔系 咩事嘅，系 见 到 边个 咧？ 系啊， 诶，讲咗我哋添， 仲系我哋啊， 自己添，我平时个人好低调嘅。 系咁，我哋因为咧同呢个港铁咧有拍呢啲叫做安全啦，希望大家礼让嘅一啲宣传广告嗰啲 poster 嚟嘅。 系啦， 咁宣传咩嘅信息啊？ 我哋嗰个宣传咧就系爱共享，而家中意共享系咪？咩共享啦？我哋爱共享系咩咧？我哋咧今次我哋嘅专责就系叫 排队 上 车， 系啊，好紧要啊！ 有冇排队？ 梗有咯，平时都有啊，所以亦都见到好多人咧打尖。所以咧，我哋讲嘅要大家排队上车就非常之重要啦。 呢个真系啊，我觉得呢个即系除咗我哋香港，即系我觉得可以嘅话咧，我哋深入埋去呢个即系国内嗰啲车列车就好啦。话俾你估啦，教大家排队。 即系谂住点啊？你印 冲出， 唔系即系咁样。 香港 啊，咁我谂到啦，我谂到啦，各位观众听众，你而家就去各大嘅港铁沿线嗰度，咁你影低 风 骚快活呢 张 先，排队上车，咁跟住点做咧？ 如果你上大陆嘅时候遇到呢啲咁嘅情况，俾张 poster 佢睇，请排队上车。 慢啦，你将呢张 poster 影低佢，攞去深水埗或者旺角两街， 自己放大 嗰啲私人烫画嗰啲咧，仲好兴噶，我嗰年度好兴噶嘛，几廿蚊一件噶啦， 我都有 将佢 试过 烫喺件 T 恤度。嗱，我哋个人低调啲，出边先攞件恤衫咧就笠住佢，仲可以扮型添。一遇到一啲唔公平嘅情况，你就打开件 恤衫啦。 佢仲以为你想同佢搏命嘅时候，你话呼啊， 排队上车， 叫你排队上车啫。哇，呢个都几好 啊， 系 啊， 系啊，又冇乜嘢啊， 仲有我哋三个个样，一定可以达到有呢个 picture 嘅作用。 唔辟邪嘅，我哋不自己靓仔靓女， 吹风啊，系咪啊？好啊，嗱，我哋同埋你可以估下，究竟我哋身处嗰个地铁站咧，系属于边一个站？ 诶，讲真啦，即系我哋之前阿田明考我哋两个嘅，唔同地铁站咧就有，即系港铁站啊，有唔同嘅颜色去区分噶嘛。呢一个大家要估唔估到，究竟系代表住边一个站咧？ 我估咧应该系因为红色噶， 系咪红色系？ 我哋同事有同我哋讲到噶，系边一个站？你哋两个唔记得啦？ 我唔记得咗 咯。登做咗，你睇下你哋两个真系。 唔系啊，头先咪话咗，头先我哋咪话咗，我哋边度都见到我哋嘅。 系系系， 喂，红色系地站咯。 唔系啊，但系我哋讲紧呢个背景啊，我哋系有一个站，我哋代表住一个站。 系咩系咩系咩？我唔记得咗啦。 呢个 红色，因为我记得好多都系红色噶。 系啊， 咁佢系边个系啊？ 因为嗰阵时嗱，呢啲就真系做嘢啦。 系咪噶？ 系真系嗰个站嘅。 边个站？讲 荃湾西。系啦， 系咩？ 我哋个背景呢个就 系 荃湾西嗰只红色，因为我知道要影呢个站之后系我哋嘅背景，我特登揾衫去睇人哋嗰个红色系边一个红咁先衬到 我哋 呢个 炫耀组。 但系点解我唔觉你系夹过嘅？ 我夹咗噶啦，夹咗同夹到系两件事嚟噶嘛？ 夹送喎，你夹 咗同夹到系一件事。 系 啊，但系你都多谢阿超 B 帮你揾衫先得噶，你哋系嘛？ 我有帮衬佢噶， 系嘛？咁人哋帮你揾噶嘛，好花咗好多心机噶。 每次人哋咧帮佢揾衫时候咧，佢每次都要买衫嘅， 因为佢偶像派，佢着咗咩上身咧，都觉得实在着得太 靓，冇错， 我 忍唔住就想占据咗佢件衫咁样。唔系，但系大家闲话休题啦，真系咧，得闲无事去港铁站度咧，你可以手刮下嘅。 好， 除咗咧，即系真系手刮下，除咗我哋呢一个咧排队上车系我哋呢一个风骚啦，咁我哋其他节目咧里面啲主持啊都有好多唔同嗰啲咧爱共享嘅信息嘅， 系啊， 都不妨咧可以将佢制成烫画 T 恤。走到条街度，唔使讲咁多嘢。 排咗上车系咁啊！ 喂，如果你啲影到嘅，不妨都摆上面书度，等我哋欣赏一下。睇你系咪都见到我哋就系荃湾西嘅背景？老友，排队上车。 有没有？有没有？你只要答有没有，你尽管开句口，就当好心帮好友。照直说有没有，我相信我气量够，无需怕送赠我砸向井里那石头。 围绕身边已六百天，你喜欢过我六十秒吗？还期望知道这段相处里被我暗恋得快乐吗？如果喜欢你是笑话，你都有开心过六十秒吗？旁人话总会有日感化你，待你这么好有用吗？还有用吗？而你默然还要问吗？有没有？有没有？你只要说句没有，我自己即刻会走，绝对不骚扰好友。老实说你有没有再拖我，怕我失救，如承认不爱我会内疚，让我先对你自首。围绕身边已六百天，你喜欢过我六十秒吗？还期望知道这段相处里被我暗恋得快乐吗？如果喜欢你是笑话，你都有开心过六十秒吗？旁人话总会有日感化你，待你这么好有用吗？还有用吗？而你默然还要问吗？围绕身边已六百天，你喜欢过我六十秒吗？还期望知道这段相处里被我暗恋得快乐吗？尽管高声笑也不怕，旁人话总会有日等到你，恨我这么蠢，听不出是句反话，还去问你能接受吗？还要问吗？ 一句到尾啊，陈小春，嚟啊，影相啊！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等我嚟，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我哋今日咧唔系坐巴士嚟噶，不过我哋司机今日放咗假。 呢位家长，我唔系同你面试嗱，呢位小朋友，我想问你啦，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又会叫做咩咧？ 校长啊，我个仔都系得三岁咋，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ne， 我仲知道咧，呢个系佢哋嘅官方内部沟通暗号添啊。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阿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Mart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豪仔阿天，你哋两位都系家长啦， 系 啊，黄耀祖， 系咁，我想问下啦，我想问下啦， 我哋都傻， 你哋咧，即系啲小朋友咧，如果同佢啲朋友仔玩啊，同学仔玩啊，你哋会唔会好成日都会好担心佢哋会整亲啊，会受伤咁样噶？ 我咁细嗰个已经有翻嚟投诉咗，俾人打咗啦， 即系话俾人打， 系好笑啊！但系 喂，讲嚟听下， 佢翻嚟无端端咧就话嗰个同学打咗佢啦，我话吓幼稚园 K1 人打你， 系啊 K1 啊嘛？你讀 K1 定 KO 啊？定係讀咗 KO 咗？ 係啊，俾人 KO 咗。 有冇話打邊度？咁你即刻點處理？咪好緊張啊！你即刻。 唔係，但由於都已經贏心啦，係啦， 都眼瞓啦， 都眼瞓啦。佢話 搞錯個仔話俾你知，我俾人打，你竟然因為眼瞓。 佢見到佢個仔冇事， 冇事 啊 嘛， 都係大家跳出嚟走，打大噶啦咁。 咁跟住好似話佢水人哋個水樽打到佢只腳。咁跟住，但系唔系因为佢仲话老师又闹嗰个另外嗰个同学，咁即系我哋就推论啦，佢会闹得另外嗰个同学，咁即系应该就唔系无心啦， 系 咪先？ 即系可能玩嗰阵时候系要撞你啊。 跟住好得意喎，跟住咧问佢话：，咁你中唔中意同嗰个同学玩？佢唔中意，好啦，第二朝翻去同老师讲话：，啊老师啊，嗰个同学咧，佢系唔系即系点样打我仔？佢话：，哦，佢哋唔小心咗，佢哋两个好 friend 噶。 咁老师嘅版本系咁嘅，系啦，我自己嘅仔系咁嘅版本。 跟住但系咧，有老师有啲好得意喎，你有冇印象？咧嗰阵时佢哋系读紧书咧，有啲叫做上课嘅时候嘅摄影噶，即系佢哋啲老师会影低啲相俾啲家长，等你冇机会欣赏啦。 啊， 你有冇 知道佢哋上 课嘅 情况系点？ 系啦，啲花絮 系 有冇印象呢啲啊？ 有影相啦，同埋有 movie 嘅 系啦。咁佢琴日download 咗啲相翻嚟咧，我老婆就话：，嘿，呢个咪话打个仔嗰个咯。哇！但佢哋两个真系好 friend， 佢哋日日喺学校里面拖手啦，即系嗰几张相咧，拖手啦，坐埋一齐啦，跟住话都系信唔过僆仔讲啲嘅，即系阿仔翻嚟喺度投诉咧，翻学校同佢哋黐埋一齐玩啫，咁样就 唔系佢其实你唔好将即系大人嘅情感咧放埋细蚊仔度，谂 唔到咁复杂。 佢哋咧好快好简单嘅，即系讲完咧佢就佢哋嘅嗰个宽容大量嘅心咧好多噶， 同埋佢哋嘅记性比较浅，好快就唔记得咗， 系 啦， 同埋佢哋不含。路到日落嘅，第二朝翻嚟有 friend 翻噶啦。 系啊， 咁可能我谂真系唔觉意嘅啫。 觉意啫。 如果咧，我谂咧，香港嚟讲或者世界各地啦吓，多啲家长咧，好似我两位拍档咁样谂嘅话咧，法庭啊，应该都会冇咁忙。 哦，唔系噶，我本谂住学下仆佢噶。 系咪啊？嗱，咁 我个仔，仆我个仔， 咁我就 我作为一个仆人去仆佢，服侍佢。 咁我就问下两位啦，如果呢一个嘅情况发生喺你哋两位身上边，就作为家长啦，你会唔会好似呢一位嘅当事人咁样处理？ 系咪嗰个？本地知名怪兽家长球场浅英姿啊， 冇诶呢个系咪八岁个小朋友踢 球 场浅 英 姿 咯，系呢个啦， 就 系呢 单啦，呢个真犀利啊！话说 冇 话俾你知，而家话俾你知 呢单好经典真系， 冇得睇啊！未 系啦，听佢讲，听佢讲， 你讲出嚟啊吓！ 你 讲啦，讲啦，就系咁样嘅。其实系一个法庭，即系后屘告到上法庭噶， 系 咁，但系而家咧已经判咗案， 判咗啦， 咁啊大家都可以分享下啦，咁就吓。话说就系咁样嘅，有一位嘅小朋友。八岁 系 八岁啫吓，好细个啊吓，咁啊踢足球啦，踢足球嘅时候咧就喺踢波整亲撞到都 OK 正常啊，系咪？ 系佢系守龙嘅， 守龙门嘅时候咧就俾人哋踢到佢只眼，系咪啊？跟住咧个妈妈咧就觉得，喂呢一个教练你而家点处理件事噶？你踢波定踢人先？我个仔未试过守龙门噶，你点可以安排佢做守龙门呢个位置咧？而家仲受埋伤添，你哋要负责任。 同埋佢话冇提供适当嘅护具俾佢， 例如头盔 同埋眼罩， 系啦。一阵再问你点解笑？ 阿天点解笑得咁开心啊？ 系， 佢话哈哈，我当年都要求过俾我仔啊，佢哋唔俾啊。 我想话，你有几多见到我头龙门有头盔戴？ 有 头盔有啊，唔系头盔， 头盔啊， 头盔系有嘅。 足球啊， 足球唔系，不过佢有前提嘅，通常就 系 嗰龙门咧受过伤之前。系啊， 即系譬如你睇英超啊嗰啲咧，有唔好多即系出名嘅龙门咧， 泰利 系戴住咗。 唔系泰利死啦。我好耐冇 狮子， 狮子啊，做乜讲太嚟嘅 咧？ 佢 真系会戴住成个头，保护到落个下巴度咁样嘅。 系因为佢 之前受 过伤，系啦，咁所以即系受咗伤都依然要上阵嘅时候就要噶啦。 眼罩咧，我就真系冇见过啦。我真系冇见过眼罩。 嗰阵时或者跑马嗰件事就戴眼罩咯。 调转有嘅，唔系调转就系球员有。譬如嗰陣時最 出罩而家都有啲 係啦，嗰陣時嗱獅子有戴埋面罩啦，因為佢嗰陣時撞親嗰個拳骨嗰個位，咁佢就要保護自己啦。 咁呢個都係 咁，如果純粹眼罩咧，嗰陣時都有個球員嘅都好出名啦，戴維斯 係啦，荷蘭 即刻大家知我哋嘅年紀都有翻咁上下啦。 即係大家嚟 咁，但係佢嗰陣時咧，據講話佢有青光眼定唔知咩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嗱，我就好少見到二合一嘅， 係 又戴頭盔又戴埋嗰個眼鏡。 所以話有冇就係踩單車啊？ 應該係神奇四合嚟㗎啦。 但係嗰個活動嘅地點係。葵涌嘅室内足球场 系冇错， 就 唔系英超嘅赛场系啦。 咁啊，呢位妈妈咧就觉得有冇搞错，搞到我个仔受咗伤，跟住咧佢就决定告到去法庭。 佢咧就控告嗰个教练啦，同埋嗰个助教啊，仲有呢个足球流落流浪足球会， 系啦， 总共咧就要 三犯嘅朋友 要追翻啊！佢觉得我要追翻啊，12万啊！ 哇！ 求就求呢个钱啦，因为觉得个仔喺呢个球赛里面度踢伤咗， 即系射，即系食波饼， 唔知点受伤， 系啦，冇讲到，佢话被踢到嘅，系啦，即系应该唔系就系个波直接，可能系有啲身体嘅接触嗰阵时咁样整到嘅。 但系因为你龙门咧，即系如果你真系一个比较搏命啲嘅龙门咧，当佢单刀咧。你又唔让，咁你一个人扑出去咧，咁真系好容易就同对方嗰个前锋咧有好直接嘅身体接触噶啦。 好多时候我哋睇足球比赛都睇到噶啦，系咪？你同佢死过，佢咪即系大家一齐冲去救波。 咁而家好笑咧，就因为佢嘅理据，佢就话未守过龙门嘅人系唔应该守龙门。 如果要佢守，你就要做足以下嘅安全措施，同埋仲一点都好笑嘅，佢话强调啊，足球。是一种危险同埋带有攻击性嘅活动。 哦，系噶，你睇人哋如果英超嗰啲啊，真系好粗暴噶，断脚噶。 妈妈请讲， 点解阿仔会落咗场嘅？ 系啊， 个阿仔点解会落咗场？咩意思啊？ 佢话足球系一个好危险又一个活动啊嘛， 攻击性添啊， 系有攻击性噶嘛。咁点解佢阿仔喺个场嗰度做咗呢个龙门嘅？ 咪就系我信任你哋咯。 系啦， 点知你哋咁样嚟对我仔嘅？岂有此理！ 但系头先佢讲咗话足球系一个好危险同埋有攻击性。 如果你觉得系危险，你就唔应该俾 个 仔 去嗰度啊。 系啦， 都系嗰句，我信任你哋咯。 系，但系我谂佢唔同嘅呢啲嘅控诉啦吓，个法官嘅判词咧系逐点 KO 咗佢。例如呢一个，佢就话喂危险、啊、攻击性、啊，跟住法官咧就认为其实足球咧实质系一个非常之正常、大众化同埋健康嘅体育活动嚟噶。 冇错。 不过仍会有合理地可以预见到小朋友可能喺活动进行紧嘅时间。有一啲碰撞会有受伤，佢话就好似阿田咁讲啦，所以咧当日到场嘅家长其实都应该已经系有一个共识，你自己都有责任去睇住你自己带嚟嘅小朋友嘅，即系呢个咧就唔系人哋嘅责任，系家长你自己嘅责任嚟嘅。 即系下次如果你参加足球比赛要签生死状嘅， 因为系带有攻击性。 阿仔，你去边啊？落楼下踢波咯。你唔爱阿妈啦？你谂住 资产嚟嘅，真系惨到像我未咁讲，但系你会觉得系咁。唔系认真嘅，我个仔都踢波，咁佢成日都踢到损晒翻。 你一定唔爱你个仔啦。 唔系啦，我似好唔爱佢，你死啦你咁样。唔系我都会每一次同佢讲，嗱，小心踢还踢。我话你都系兴趣嘅啫，即系唔使咁搏命嘅，即系我认真可以，但系唔好咁搏命，因为你有时即系见到啲球员咧，真系断手断脚咧，咁你影响翻学噶。 但系读书有冇叫佢唔好咁搏命啊？ 啊，咁又冇嘅， 因为嗰个系有攻击性同埋危险， 系啊，危险同攻击性系啦。 如果你即系叫做咩，开夜车啦，彻夜不睡啦， 系 两次股啦，作壁偷光啦，扶阿婆过马路啦，我身上打 都几 都好危险噶嘛。 认真啊，所以我都会提醒佢咯。但系即系佢都要中意踢波啊嘛，系咪？咪同埋足球训练咧，每个岗位都有第一次嘅情况嘅。 系咯， 咁你唔第一次点样去话有个经唔经验咧？ 你谂下，佢个仔八岁啫嘛， 系咯， 跟住。佢话佢未踢过龙门，咁难道你想话波听你个仔八岁咧？佢一个经验嘅前锋嚟嘅，佢主力就系踢前锋，佢呢世都系踢前锋。 佢点会都有系第一次噶嘛？每个岗位。 我哋啊，即系我哋岔开讲下啲街头智慧啊。你出去踢波跟队咧，龙门的确系唔受欢迎嘅位嚟嘅，冇得出去啊嘛。通常系咧猜输咗嗰个做嘅， 系 咁你都要接受噶。你试下同班阿强啊阿强啊踢波，你猜输咗做龙门，你同佢讲啊。喂，唔公平喎、 啊！我第一次用， 我第一次我未做过龙门喎、啊。喂，唔理啊，你手咯。咁你有冇头盔俾我啊？ 系啦，呢一点法官都有讲到、 啊。冇噶， 点会有啊？系咪先？ 踢波啊， 系咯，玩啫嘛。跟住法官都有讲到噶，因为嗰个妈妈咧就有讲到，喂，你如果要手笼嘅话，梗要戴头盔或者眼罩噶啦，咁样。阿法官咧就系话啦，其实呢一种嘅讲法咧，绝对系有违一般人对足球嘅合理认知嘅。边个话踢波即系守龙门要戴头盔要戴眼罩咁样噶？ 同埋当阿子即系其实佢都见到佢应该系咪啊？即系你应个家长应该见住你个仔喺咩岗位嗰度噶嘛？ 啊、 如果你觉得当阿子觉得唔舒服嘅，系咪应该即系都向教练提出咁样就啊？有冇啲咩保护啊？ 同埋咧，即系讲到就系话点解嗰啲咩教练啊嗰啲咧，全部都唔需要负责任咧？法官都有讲到嘅，因为今次咧就系教练佢哋咧自己邀请大家，喂，不如我哋落场一齐玩一下啦咁样。咁即系唔系嗰个course 啊或者佢哋课堂嘅一 部分嚟嘅，即係只不過係有個牆喺度啦， 即係 亂 亂亂亂亂嘅啫， 即係話變咗咧，根本其實冇一個人咧係有一個責任啊，要照去照顧住喺牆上面每一位小朋友嘅安全，係 咯， 反而應該就係嗰個嘅爸爸媽媽，又或者其實小朋友 提醒咯， 八歲同埋佢哋真係諗住踢下波聯誼啫嘛，唔係諗住要打人或者要令到人哋受傷咁樣， 係 咁你話咧，如果要將一個意外咁樣將個責任擺喺佢哋身上咧，亦都係唔公平同埋唔合理嘅。 咁、哦、但係個法庭又受理去，即係俾佢去，即係上去。 唔係咁，你上訴啫嘛，咪即係佢去申索啫嘛。因為民事嘅，佢、 哦、 冇得唔受理嘅、哦。你民事你追討佢啊嘛，咁而家咪判佢輸咗咯。 係、哦、啊，仲要俾埋嗰個訴訟費添。 唔係嗱，但我明白嘅，即係可能阿錢其實應該可以再講多兩句。你是家长 真 是 明白家长 通常就会心痛啲仔女受伤嘅咁但係咁你点样判断几时系要佢负责 我仔都俾啲波饼散到佢嗰个颧骨位仲瘀晒㗎话又损咗隻眼嘅咁但係即係呢个系有危险性你自己知道咪要同佢讲声囉咁返嚟要睇下点样医治就唔系去赔偿囉咁只系可以提点因为呢、這个你如果认为佢真係有攻击性有危险性咁你索性话不如唔好玩啦。你玩你就要承担呢、這个就叫个风险囉。 係。嗱、嗯、好似话佢呢度呢我睇到佢嗰、那个案发过程呢就话因为佢扑个地接波嘅时候因为最正路㗎啦你龙门㗎嘛扑地接波咁呢个人就落咗地啦。咁点知个前锋冇收脚。 就踢咗落。 咁就一脚踢埋落去个眼度。咁结果呢嗰、那个原告呢即係佢阿妈呢就话啦教练应该叫小朋友唔好搏命扑地接波。 哦 ，OK， 咁、那个波射去龙门嗰阵时候，我手动我避开咯，我走去个龙门后面。 嗱，你试下用咁样嘅态度落去街场踢波，系啦，你又唔使嚟踢噶啦， 咁咪惨我谂佢个小朋友真系一世都冇朋友。 我咪都系咁样同我仔讲咯，话嗱，即系踢还踢，你唔使咁认真，即系话去到真系要斩脚嘅时候，即系有时咪要啲脚踢脚嘅， 唔 系即系有啲 其实系嘅 斩波啊，系咪先？我唔知点样嗰啲名啦，咁我话诶话嗱，即系你都唔使咁搏命嘅，因为只脚你跛咗你。真係好麻煩 嘛。其實我覺得調轉應該咁樣提。如果我就算以前僆仔踢波咧，你都會咁樣話：喂，你又唔係有長衫長褲，嗰、那個又唔係嗰啲草場係石地嘅話咧、 啊， 你冇理由飛鏟嘅，你磨姜喎，你磨到自己成 係啊係啊 血肉模糊嘅喎、 啊， 你唔使真係咁樣落地係啱嘅。 所以我咪提醒佢話：喂，真係唔使咁搏命咯。 係啦，咁調翻轉，我哋應該會提醒對方就係話。喂，又唔使唔收腳啊嘛，即係而家唔係踢職業賽啊嘛，你去衝到個龍門，你冇理由嗰個八歲嘅僆仔，你叫佢喂盡力踢啦，踢爆對方隻手為止，你都會叫佢收下收腳啊，出嚟踢衞生波啫。係 咯， 佢都啱㗎，因為如果咧你全力以赴咁樣唔收腳咧。你喺球场踢波都死得噶啦， 啱啊啱啊， 系啊， 所以即系我明白个家长嘅紧张，即系个担心同埋，哎呀，点会踢到个仔咁样？ 但系街头智慧其实就唔需要喺法庭度处理嘅，系咪？射一射，射他一把，唱首歌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而家黄思娴报新闻。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话，香港快运取消航班事件，反映香港快运警觉性不足，处理缓慢，包括通知乘客的时间太过仓促，认为监管方面需要检讨。黄凤娴话：现时接获大约五宗投诉，主要涉及未能够成功致电香港快运客户服务热线。佢建议乘客购买合适嘅旅游保险，仔细研究条款嘅承包范围。例如有一啲保险只系承包涉及天气因素嘅航班调动，如果涉及人为就唔会赔偿。广东省多条高速公路寻日严重塞车，部分路线的车程需时多3至4倍。港粤直通巴士协会秘书长张建平说，今日的情况将会有改善，估计塞车的时间会减至到正常车程的2倍，预料由太子去中山全程需要6至7小时。他说今日会有大约600班次，接近30000人次搭直通巴士来往内地。下午3至4点将会是南下高峰期。公司今朝早已经如常安排直通巴士前往内地，对南行路线的影响应该不大。 在台北，蔡英文总统接受中央社专访，回应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自称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的言论。蔡英文说，针对这番谈话，其后他和赖清德简短讨论过，他无法规定行政院长一定要讲些什么，但是相信赖清德知道整体政策走向。蔡英文又说，强势的人在一起并不坏，只需要在任务和功能上有互补分工，而他和赖清德的政治历练刚好互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当地官员说九成投票人士赞成独立，226万人投了票，投票率超过四成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赢得立国权利，自治政府会在未来几日将公投结果交给议会，议会会根据公投法进行相关程序。较早时，西班牙当局以武力阻止投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确认最少九十几人受伤，有报道说伤者超过800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说，加泰罗尼亚并不存在独立公投，当地的民众被人愚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系 Mandy。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有少少车龙啦，去到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有少少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是畅顺。丽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华瑶路去青山道方向跟翠瑶苑，而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就是因为水管紧急维修，丽景的华瑶路去青山道方向跟翠瑶苑而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收咗份礼物就要做啲嘢啦， 听唔听到？ 我俾少少钱你，你帮我搞掂佢啦。 听唔听到？ 攞得你作数，我就识做啦。 你听唔听到啊？贪污破坏社会公平，所以无论几隐蔽，如果你知道有人贪污，就要向 ICAC 举报，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手下留情，十月巨蟹。 晚九朝，溏心风暴，豪俾你。 天与地，金枝玉叶，豪俾你。 咖啡王子，豪俾你。 陈 豪俾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 下午3点到5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还有我陈豪， 手下留情。 风骚发云，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系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嘢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渔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娘啊？ 叶波兰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就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 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呢、一个假期呢有个名嘅叫做请三放九㗎嘛。 係啊。 点样请三放九呢 请三日即係啦听日啦因为听日要返工㗎嘛。 冇错。 礼拜三就请埋礼拜五就请埋就可以由上个礼拜六就放到今个礼拜日。 係啊真係发大达啊咁样。 对啦隔篱嗰个都系咁样飞咗。 係囉。而我哋就梗系我哋梗系冇呢种諗法。 我哋梗系要坐镇住喺电台度做好我哋嘅工作啦。 我哋完全唔记得假期呢回事啦咁样。嗱咁啊怀念都系假期。假设你竟然啊喺今日都仲未决定去边度玩嘅，即系可能你咁啱即黑仔咧，即系班机俾人取消咗啦、 哎，又或者唔系伤口晒唔算得噶。 我提供紧另类选择，又或者可能咧你 系 阴公啦，塞咗喺嗰条路度咧，你惊咗啦，唔敢再搭嗰条广深即系高速出发嘅话咧，你话咁点啊？我仲咁多日假期，未谂住去边嘅，系啦，我呢边提供一啲新兴嘅另类嘅潮游玩意俾你玩下， 咁开心。 世界各地嘅。世界各地嘅，但佢有一个共同嘅主题嘅，你可以拿住呢个主题就周围去揾就得噶啦。呢个主题 就喺个电脑度，真就环游世界啦。 唔系，系真嘅，即系平时大家可能去嗰啲地方咧，就系中意去 shopping 啊，咩好亮丽啊、光鲜嘅地方啦、啊。你知唔知道原来喺呢个世界上有班人，佢专门兴去做咩咧？ 执垃圾。 嗰啲叫做咩？艾穷团。 艾穷团，冇错。 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我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你都可以做太空人，改变自己，由呢一步开始。 飞会找到新的感觉。 风骚快活人，疯狂 大改变， 但系嗰个穷游， 真 系 穷游啊！ 我怀疑你哋误会咗，你讲嚟听下你头先心目中嗰个穷游系咩意思？ 我 惊你误会咗。我 心目中嘅穷游系佢去感受下贫穷嗰个苦咯。 哎呀，你又冇感受错、啊， 我举啱咗， 佢又啱咗、啊， 就唔系话你唔带钱出去旅行嗰啲穷。 系啊，因为点解咧？你知唔知而家成日都兴讲穷游边度，穷游边度咧？我琴日见到有本旅游书个封面，我睇到都嬲。佢寫住霸氣窮遊冰島啦，定係唔知咩挪威嗰啲，我心諗你去嗰度咧都要好多機票錢㗎。 咁啊係咯， 點可能去嗰度都要窮遊咧？即係 同埋嗰邊個生活指數都好似幾高㗎，即係冰島嗰邊咁。 係啦，我講唔緊要，嗰個係另外玩法。而家真係好似阿田話齋咧， 捱窮啊！ 專門有啲人咧就你可以咁講嘅，有志唔再攞苦嚟生， 體驗生活， 體驗貧窮。嗱，佢唔係齋體驗生活，佢直情有個專門嘅名詞㗎，嗰個咧係咪 slum S L U M 咧？ SUM yes 系啦，就系、是、slum tourism。佢话咧专门有一种咧有个咁嘅 terms 嘅，叫做贫穷观光或者叫贫穷旅游。 嗯， 嗱，基本上就即系同我哋一般人咧周休二日咧去台湾、日本、东京嗰啲地方嗰啲主题完全唔同噶嘛。 系啊， 你去 成日话豪游啊，点样叹啊，食啲咩正嘢啊，咁样 啊 嘛，系咪？ 同埋嗱，你谂下啦，你正常你 book 间酒店啊，你可能都会问定佢就话喂。譬如近唔近火车站啊？ 有冇泳池啊？ 方唔方便啊？ 系啦， 系啦。咁如果 日本嘅话，你会问埋个酒店，你有冇得浸温泉？ 系啊。 即系你谂下，成件事系谂下，哇，最叹噶嘛。 总之你未去个旅行之前，你已经 pre 咗，即系去过一次噶啦，因为已经睇晒所有地方环境啊。 最紧要系咧，你系希望避开所有咧，即系污糟邋遢啦。 系。 你会觉得即系会有危险嘅地方啦。嗱，如果佢同你讲话，我间酒店隔篱咧有个流浪汉收容中心嘅，你肯定调位啦。 系。 你就会走啦，系咪先？好啦，咁但系而家咧呢一种所谓贫穷旅游咧，全部都系反其道而行嘅。佢、要去嘅地方、睇嘅地方、见嘅嘢咧，唔穷唔睇，唔乱唔睇，唔污糟唔睇。 系、 如果你好光鲜嘅，佢更加唔睇。 对唔住啦，我唔去嘅。 系啦，佢系会唔去睇嘅。咁点解咧？就即系其实就 穷游万里， 欢喜万游。 好听啲， 穷得 好听啲，就阿祖头先讲嗰样。我哋想体验生活啊嘛，因为佢哋通常就被包装成为深度旅游。 即系话嗱，佢唔一定系净系去第三世界 国 家。 即系话我哋嚟香港，我哋唔去山顶，我哋 唔去 IFC， 系啦，唔去 IFC， 我哋唔去高级酒店，唔去呢个东方之珠。 去边度啊？ 去深水埗睇下我点样执纸皮。当然好似议员问嗰啲问啊，可能就会问嗰啲问题啦。点解会整湿啲纸皮？ 其实系噶，其实就等于阿议员 系啦， 落区巡视，佢都等于系一个 local 嘅贫穷观光团。 咦？咁我哋去世界各地去问翻佢。佢哋啲當區嘅議員，喂，你平時去邊度落區㗎？我哋就去嗰度睇啦。 嗱，你話你知唔知咧？原來咧，佢話咧，而家越嚟越多人係咁樣做啦。咁、因為咧， 尤其是大陸啊，好似係咪啊？ 都唔似啊。我諗 其實歐洲 嗰 啲，唔係你講咩先？你話大陸係俾人觀光定咩先？ 我哋係去參加團去到大陸咯。 唔似啊，反而大陸唔係咁多啊。 即係可能係嗰啲尼泊爾啊。 嗱，講幾個咧最出名嘅，即係佢甚至乎會唔介意要即係自己個國家話俾人聽，我哋呢度係貧窮旅遊熱點嚟啊，過嚟啊！ 肯尼、 巴西、 巴西、 印尼， 系 跟住嗰两个国家你系估唔到嘅， 哦， 德国， 哦，真系估唔到， 丹麦， 唔系咁，佢啲地方都有啲穷嘅， 唔系你相对真系估唔到噶嘛，你 以为系一个已发展嘅国家咁样啊嘛， 系啊， 即系我哋都有咯， 系啦，我哋邻近地区咧，台北。都仲有嘅，佢哋都搞呢啲叫做咧贫穷旅游团咁样嘅，但系咧就各有唔同嘅出发点嘅。嗱，譬如咧丹麦同埋德国咧，因为佢本身即系都真系几富裕嘅地方， 系大国啦，德国 系啦。如果你楞埋台北咧，即系呢啲都比较先进发达嘅城市咧，佢哋搞呢啲贫穷旅游咧，就唔系话想收钱嘅，佢希望咧就话喂。我哋呢度好有钱亦都好穷。 嗯。 希望大家唔好忘记贫富悬殊好紧要。 係。 咁所以佢哋目的係咁嘅。但吊转喎头先讲嗰啲 巴 西 人 嚟嗰啲呢。 肯定係。 嗰啲真係搵食㗎。 係啦。 即係佢嗰啲搵食嘅意思就话呢喂唔好搞咁多政府唔帮我哋啊不如你嚟帮我哋啊。你嚟睇你又消费㗎喂互赢。 但佢又化危为机喎。嗱我哋系好贫穷但我竟然用贫穷呢嚟赚钱喎。 嗯。 其实係㗎。其实系咁样㗎。 喂咁样都真系开拓咗个旅游。即系譬如我头先听到呢啲国家嘅例子，我自己有眼见过啦吓，譬如我见过孟加拉， 系啊，呢个系 噶，即系呢个都系系嘛， 系啊， 即系佢哋要咁样做嘅话咧，去从而去吸引多啲人去佢哋个国家度消费嘅话咧，对佢哋个国家或者国民啊系会有帮助嘅， 系啊， 系咯， 嗱，如果我哋用呢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呢个贫困旅游最早系几时咧？哇，来到真系冇雷公咁远，19世纪， 19世纪 嗰啲英国嘅上流阶层。贵族佢哋去边度旅游呢佢哋就去呢佢哋自己伦敦嘅一啲贫民窟嗰度。 嗯。 即係其实就等于头先我哋话不如你去。 即 係 坐 马 车去啦系咪 即係咩呀穷富翁大作战。 系冇错。 穷 富翁大作战。 19世纪时有。 系啦我第一次食鸡蛋仔啊。 哦咩嚟㗎。 巴士系咁㗎。 系啦咁呢。 条路系烂㗎。 系啊 系 咪。 嘅。 咁啦去到80年代呢边个地方呢就最多呢原来就喺呢个南非。咁点解呢就係话佢哋仲有种族隔离嗰阵时未完全即係打破。咁呢佢哋就会呢欢迎呢一个外国游客呢去到见证白人政府系点样打压黑人。即係呢个旅游你諗下。 都系卖点即歧视囉。 个旅游 歧视系卖点。 对呀个旅游卖点就你过嚟睇下过嚟睇下你嘅团。 你睇我奶 嘅。睇呢个巴士啊前面淨系白人可以坐就我哋黑人坐后面。 后面有冷气嘅前面白人坐有冷气。 对啦淨系可以咁样㗎咋。咁但系呢嗰阵时你唔好讲笑喎。原来佢话呢佢唔系斋搵钱喎。佢系希望呢等越嚟越多人睇到呢。 透明度高啲㗎嘛。 十个游客如果有一个觉得哇咁太离谱喎。点样可以咁样对你哋啲即系黑人呢佢话佢就赚咗啲国际嘅。即系叫做关注咁样， 系啦，或者都系一个方法帮手去改变呢个情况。 你分钟咧，譬如有啲好，譬如我嗰日咁讲啦，譬如我咪有个日本大学生去咗呢、這个。啊，唔记得咗边度添，唔会讲咗几日啦。 咩地区啊？ 捐鞋就系啲好穷困嘅地方。 唔系唔系，即系 肯尼亚好似 系啊，肯尼亚。 佢见到哇，啲人全部冇鞋，个个有晒菌咧。佢即刻即系见到呢啲苦况，佢就真系即刻翻去搞个活动，去推广捐鞋俾肯尼亚。 冇错啦， 希望可以帮到佢。嗱，如果有一个咁样嗱，大学生都咁热心咯。如果譬如有啲有钱人嘅，佢真系好有钱，咁佢又体验到哇，原来你咁阴公猪， 会噶， 即系俾大量嘅钱嚟帮佢噶。 咁所以咧，譬如佢边啲地方好多。多咧，头先讲话印度嘅孟买啦，里边有一个叫特拉维嘅贫民区啦，咁然后咧巴西啦，头先讲话咧印尼啦，甚至乎咧，原来佢话，譬如话，即系一啲可能东南亚地区咧，可能你话喺柬埔寨，佢里边咧孤儿院都系一条叫旅游路线嚟噶，好多呢啲咁样去嘅，咁究竟你话呢啲旅游路线有啲咩特色咧？咁样，佢话第一咧，佢就会非常鼓励你咧。 你去消费嘅， 系 同我哋上个礼拜玩嗰啲纯玩团系唔同嘅。纯玩团我哋鼓励大家玩就唔好买嘢咧，但系呢啲啱啱调转嘅导游领队都会鼓励你就话。可以嘅，你喺度消费下啦。 系， 其实有，佢哋都有啲手作仔嘅， 有噶有噶。 咁但系我想话啦，呢啲全部咧都系经旅行社去即系联络啊，呢啲 安排 系啦，系咯安排嘅。 其实都系嘅，因为咧你自己去咧，你唔够胆。 咁啊，即系话好似我哋， 讲真，你真系有啲惊噶。就算你话巴西啊，搞到奥运啦，系咪？但大家去到，大家都话两只手揸住个人包先系嘛？啊，揿住个裤袋都系要咁噶嘛？ 拉实个裤头啊嘛。 你知巴西嗰个先至即系上次先劲嘅，就系话。喺里约搞奥运咧，咁嗰阵时有个 NBA 球星咧，安东尼咧，佢就探访上面嗰啲贫民窟，跟住咧全世界都好惊，佢话佢仲要唔带保镖啦，咁佢咁样走入去，咁原来先知咧，原来佢话佢一早同当地嘅帮会朋友啊取得咗联络， 帮会朋友、啊， 因为佢话即系你睇电影你都见到咧，即系或者纪录片咧系好多嘅，即系冇办法嗰度系佢哋维持地区治安噶嘛，你一个人走入去系死梗嘅， 系冇咁都冇用啊， 系啦，佢宁愿唔带保镖，唔好得罪当地嘅武装团体，然后咁样进入，即系你啦，你普通人你唔会咁样走入去噶嘛， 咁即系佢有嗰个心啦，同埋你真系唔惊嘅咩，系咪 先？但 系 因为 你心你点算？ 唔系咁，所以佢呢啲已经叫做沟通好噶啦嘛， 系啦， 咁所以咧，佢话通常佢就会有一个慈善团体嗰啲 NGO 咧，就系做呢个接洽嘅，咁可能再同一啲旅游业界咧就推广一啲咁样嘅旅程，譬如咧嗱，以最近嗰个为例啊，10月1号至10月22号嚟紧仲系做紧嘅，佢个名叫做咧贫穷人的台北，系啦，咁咧佢哋就会搞呢一个咧叫做咧体验团啊。咁啊，嗱，佢嗰个旅费咧，我睇清楚吓，而家佢仲赞助紧，即系佢众筹啊。咁咧，佢话咧，佢希望咧就等大家咧可以睇下呢一座城市里边咧，有边啲人仲可能系 咩啊？ 流浪啊？ 佢点解要众筹啊？嗰啲人系参加系自愿嗰啲去俾钱噶嘛？ 唔系啊，佢要搞呢个团咧，因为点解咧？佢都要有导游啊、义工啊去帮手啦。咁你啲旅客又要俾钱过嚟。 咁你谂下啦，如果你做导游嘅话，我又冇得带啲团友去购物啊，嗰样嘢，你想唔想带呢啲贫穷旅行团啊？即系呢一啲嘅朋友要认识到呢啲，即系话俾大家知，即系可能系低收入啲嘅地方嘅话 咧。我知，但系你被报名你俾钱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咪当中从咪已经可以取利咯，即系 系因为咧，譬如佢要联络咧，佢其中一个咧就话带你去睇下啲原居民嗰啲部落啦，究竟发生啲咩事啦。咁然后佢又会搞一啲讲座啦，佢会有啲展览啦。咁可能佢全部都要钱嘅， 仲要搞埋展览。 因为佢有心啊，佢呢个唔系净系想收你钱啦。咁譬如佢话 OK， 呢一个其中一个行程咧就话带你睇下喺都市里边咧有冇一啲原住民咧住喺里边嘅。咁因为台湾佢哋比较特殊啲，佢哋有啲所谓佢哋嘅少数民族，嗰啲原住民可能咧生活得好惨。 都仲系几原始嘅、那个感觉， 系啦，佢就会带你去睇呢啲地方，咁就等你叫做浏览佢哋住嘅地方嘅时候咧，就认识到哦，原来你哋仲有啲好弱势嘅社群喺嗰度嘅咁样咯。 香港我就唔知道有冇啦，英国我知道有嘅，即系佢哋有点样咧，我有屋企人咧就系会系咁嘅，去非洲，跟住咧都系一啲贫穷旅行团嚟嘅， 系 咁佢一样，但系要个家长自己俾钱嘅，但系去到嗰阵时咧都未必系去好多啲乜嘢名胜啊嗰样嘢，反而系去一啲乡村嘅地方。那个小朋友呢去不是一段短时间的，我上一次我个屋企人去了一个月的时候呢就去了肯雅，跟着呢去到个去有个工作是需要做的，要自己俾钱啊，就是教小朋友踢球。 哦， 同埋一个咧就教小朋友打网球，因为本身咧佢自己系识呢两个运动嘅。但系譬如对于网球嚟讲，非洲肯亚嘅小朋友，佢哋根本冇咩嚟噶。 系， 佢哋咧就有你要交钱啦，俾咗钱之后咧，佢会有一个好似有个家庭俾你住，都唔系住酒店嘅。可能嗰个家庭咧就未必系非洲人嚟嘅，可能系其他国家嘅朋友啦，就住咗喺嗰个地方。咁你会有个你自己嘅房间啦，但每一日咧你有工作要去做嘅，就系佢话，但系食嘅嘢啊，各样嘢同所有人都一样噶啦。但你咧就要去教嗰度啲小朋友玩一啲你认识嘅嘢，可能系打。 咁你可以提供啲叫做新嘅知识啊，俾啲动力对方啊。 所以我听完之后咧，我发觉咧香港都有好多嗰啲游学团噶嘛。嗰啲游学团就系去嗰啲最舒服、最经济喺加拿大睇下嗰啲就学情况啊！ 唔系噶，唔系噶， 英国系点？香港都有 系嘛？我个余生女都上次去咗个地方，就喺阿塞拜疆转机，喺嗰啲就系即系非洲国家咁样嘅，佢就系帮手去教英文。 好好， 咁呢啲就几好噶。 呢啲就系可以体验到当地嘅生活啊，知道人哋有几穷困各样嘢。 系啊， 但唔单止，你仲可以自己都有嘢袋落袋，亦都可以有嘢即系贡献到咯。 譬如话。剛才台北呢仲有个行程呢 即系我咁样讲好似好衰啊，好似好吸引咁样，系咩咧？佢叫做一夜无家白人露宿。嗱、哦，佢自己写都 即系露营啦， 佢自己都写得好浪漫噶。佢会话：这一天我们拥有共同的夜晚，其实即系点咧？一齐瞓街 啊，系瞓街， 一齐瞓街。佢话俾你体会下瞓街嗰啲朋友嘅辛酸。咁然后咧，嗱佢咁样嘅，佢始终要有少少旅游性质噶嘛。佢就话啦，嗰晚会做啲咩咧？听到啲街友，即系呢个台湾形容露宿者佢哋个 term 啊，街友啦，佢哋会点样唱歌啦，电影会播啦，街头播电影啦，同无家者对谈啦，食佢哋咧唔同嗰啲叫做咧露宿者嘅手艺，即系佢哋可能自己啊、哦，你最咧煮唔知咩餐啊咁样咧，即系就呢啲咯。 呢、這个真系好体验啊！ 系啦，就劲体验咯咁样。咁啊，呢种嘅叫做贫穷旅游咧，就开始搞到好兴旺啦。咁佢有好处嘅，即系譬如头先大家讲咗好多好处啦。佢有咩唔好处咧？我觉得有咩 唔 好 处？好处、oh, OK， 我估就唔衰。 你讲先。 我估由于可能即系多得滞，咁咧其实咧就会俾人剥削咗啲钱。其实去又系去唔到落去嗰啲穷困嘅人嗰度嘅。 呢个可能都有机会嘅，但系呢个可能系个管理得唔好啫，都未系最核心嗰个衰嘢。 嗱，我估啊，我会有呢个担心嘅，因为呢度赚到钱啊嘛。咁赚咗嗰啲钱嘅时候，我就点样你当做戏都好啦。去到嗰个地方，永远都要穷嘅，即系就算佢哋多咗钱啦，你都要继续穷，好似好惨，伸只手出嚟。 其实 个 银行好多现金，但系咧佢表面生活咧就唔系好富庶啦。 唔系真实嘅情况。 即系明明有冷气可以买，佢唔买咯。 系会唔会系咁啊？ 中， 哎呀， 其中一个地方咧。 中 翻 咗啊！ 系啊，其中一个地方咧，我个老家啊，柬埔寨咧，佢就话头先话佢有一个旅行团嘅特色就系睇孤儿院啊嘛。咁咧佢话咧，但系咧，即系佢哋好多嗰啲志愿团体咧，或者联合国咧， 开工一样嘅。 佢哋有数据咧，话好神奇，即系大概个数字，譬如话明明佢哋嗰个经济开始改善咗好多，出生率啊，同埋咧其他嗰啲样样嘢咧都好咗好多 嘅。 咁咧所谓被遗弃，譬如话被遗弃嘅数字，可能系咧每年最多唔知得嗰即系300人先算啦吓，仲有啲咁嘅人嘅。佢话照计系逐年下降紧嘅。但佢话佢哋孤儿院嘅数目咧，不减就反增，越嚟越多。咁跟住咧，佢哋就深入研究咗，发现咧唔敢话全部，但有好多就话， 即系 大佬，我开孤儿院人嚟探我，有钱收嘅。 系 佢话我一定老虎都 keep 照开。咁佢话喂，咁你冇孤儿噶，有好多系流浪街童啊。佢唔系一定系无父，嗱，即系你孤儿真系个定义，可能你无父无母，俾人遗弃噶嘛。 但系嗰啲执嗰啲街童，可能阿爸早出晚归嗰啲， 系嗰啲嚟嘅啫， 或者系临时演员一样啊，真系 系啦，即系佢嗱，佢第一啦， 其实一个社区中心，但系佢变咗孤儿院。 系啦，佢收容嗰啲咧，可能就系纯粹问题儿童，佢唔系孤儿院嚟嘅。咁但系你唔知噶嘛， 你又未必沟通得到， 你沟通 唔 到噶嘛，系啦。佢第一系咁啦，同埋第二咧，有啲咩地方？所以咧，当佢都仲系有咁多间孤儿院先算咧。 嗯， 你觉得佢哋会唔会想执靓间孤儿院啊？ 梗会执啦，你越烂就越值钱啊！ 你呢个睇到先心痛啊！佢话咧， 你估系我哋嗰啲即系高官落去即系执好条街俾佢行咩？ 佢话你肯俾钱，然后如果可以改善到对方都好啊！佢话咧有啲调转就系话。我哋唔穷唔肉酸咧，你唔俾钱嘅， 嗯， 所以咧佢系唔会帮你整翻嗰张床啊，就系咦咦声嘅啫。 OK， 咁我想问 你入到嚟越系有笪污水咧，你越系觉得哇咁污糟邋遢噶，哎呀好抵啊！今次个旅程 又唔系好抵嘅， 系真 系帮， 起码个老细会觉得我个生意仲有得继续做落去。 就系咁，即系变相益咗，即系将人哋嘅穷嘅变相益咗嗰啲人赚钱， 同埋造假咯，咁咪就做戏场景嚟嘅。 即系同埋， 即系要睇新啲嗰啲详细内容先得。 系啊，咪同埋咧，有一样咧，都系佢话系个原罪嚟嘅，好难解决嘅，就系咧，佢话你系咪等于消费紧人哋嘅贫穷咧？ 系， 即系你其实系参观紧人哋嘅穷噶。哇，你睇下佢冇饭食啊，阿爸爸影相影相影相。 其实真系唔系几好。 因为佢话大部分人咧，话就话深度旅游啦， 嗯、 其实嚟到嘅时候咧。是人性嚟嘅猎奇，哇咁样洗碗喎，哇啲水污糟到泥脚水都攞嚟饮喎，喂影张先啦，你未见过㗎。喂你睇下佢就咁攞个罐头呢就做嗰、那个售口中㗎咋。快啲影张相啦，即係佢话冇办法，佢话、 嗯、 你唔用呢啲猎奇呢你又唔嚟睇。你唔嚟睇呢你又唔会畀钱嚟帮佢，你唔帮佢呢佢又冇人帮。咁但你要唔帮呢你就要唯有出卖自己少少，哎呀我好穷啊。 通常因为睇呢啲。 就咁样囉。 係啊，即係譬如我哋睇呢啲叫做纪录片呢，通常都系啲记者啊或者电视台制作特 輯啊，先睇到即係哇深入去即係嗰啲國家裏面咧，究竟係幾咁即係貧困啊咁。即係呢啲成當自己係個記者咁行到入去睇人哋咯， 因為 搞個團咯、啊。 因為我嗰時我哋參加嗰次嘅，我哋電台有同即係嗰啲慈善機構合作咧、嗯，就去到大陸咁啊，會同埋啲 artist 咧就當係隨團採訪佢參觀嗰啲學校咧。嗰次我第一次咁樣入去見過咧，我都承認嘅，因為我要做一隻古仔翻嚟啊嘛。咁我除咗訪問個 artist 之外咧，我記得我不停問親佢啲問題咧，你無可避免都係問佢，你覺得係咪好慘啊？係咪好唔掂啊？係咪好乜嘢咁樣？你覺得係咪好大感受啊？咁咧，其實佢都明白 嘅。你最困苦嘅係咩？即係總之都係最 俾你係啦。 係啦。咁然後你影住嗰啲環境咧，你都係全部揾最差嗰啲嚟講咧。因為如果唔係，冇乜嘢啊，即係佢都係石屎屋咯，咁冇嘢噶。咁如果咧你知道嗰度漏水咧，你就如獲至寶。哎，得啦，呢度漏水嘅原來。咁你就覺得有啲嘢講，係啊，所以即係佢話呢個貧窮旅遊咧，既係一個新興嘅潮流，好似叫做幫到對方， 嗯、 但係呢個潮流背後咧，其實又好難搣得甩嗰種咧，就係、是、嚟觀光獵奇、貧窮大笨象咁影張相。 我諗要搞清楚個心態啊，即係不論咧係即係我哋去，如果我哋參觀嗰個人，我哋睇完係點樣可以將呢個信息傳開去，話俾多啲人知，而可能咧係被參觀嗰、那個啦嚇，佢、啊、都要諗，其實呢個咧我係想當自強。今日我帮手话俾你哋知，如果到我环境改善咧，我可能可以帮到另外一个需要嘅人。 系、嗯、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吓，即系留意啦。嗱，真系仲有时间噶，佢10月1日至22日最近台北有一个。如果你真系想参观嘅话，你就研究一下啲行程。 转个名义，用义工嘅身份可能会好啲啊嘛。 你知我什么都肯给你，无论旧照片、新唱机，你决心搬离，尽我的力气来帮你。厨房的碗碟跟冰箱的储备都不必住气，就任由你去妥善处理，不管以后你有你，我没有你，全部被放弃。浴室送你的，前面是借你的，然而长期负债，没法给你爱戴，让余下日子都给世劫胜在旧伟大。娱乐是送你的，难受是欠你的，谁来偿还负债？爱心都失去，只得这良心还在摇摆，总要留下气力为别人愉快。什么都交给你，穷途落魄寝食无味，借你的感情下半生才再还给你。穷爸爸最怕有一天跟你遇上，给宝贝追问怎么这个美丽妈妈跟家里面的妈妈相貌太似，定是有原因。浴室送你的，前面是借你的，然而长期负债，没法给你爱戴，让余下日子都给世劫胜在旧伟大。娱乐是送你的，难受是欠你的，谁来偿还负债？ 始发郎0.97，澳元0.783，加元1.249，新西兰元0.72，人民币6.65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91美元，卖出1275.6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同时中国东南部上空的反气旋正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会系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中秋节同翌日多云有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你好，我系 Mandy。 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康湖居。就是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开始多车，车龙咧断断续续就去到康湖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响康庄道桥面。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晨光。 行政长官10月11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市民在网上浏览全文，网址是www.policyaddress.gov.hk， 你亦可以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港铁多个主要车站、商场等指定地点派发，欢迎十月。 手下留情，和你悄悄话。 呢度系手下留情啦，你有咩想问我哋啊？ 我系阿 Ken， 我想知道你哋三位主持人私底下嘅交情系点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和你 打开嘴巴三十秒，认识世界米睇少。 Hey， Fetish Dog， 而家 Scoogan 罗工。 以上资料由瑞典朋友的神彭长俊提供，想知佢讲乜，请留意钟杰良、冯贤勇主持嘅《打开世界》节目密码 SAT2100R2。 唔系啊嘛，咁都唔知，不如等苏玉华观察良话你知。 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打开世界》。 喂，北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等我嚟，佢咧系我个仔黄耀祖，我爸爸曾志豪啊。我仔咧八级钢琴基本嚟嘅，非洲鼓日日都玩嘅。广播到网络咪就佢咯。 我明嘅，好多家长咧自己唔识嘅嘢都会叫个仔去做嘅。啊，小朋友，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噶？ 校长啊，我仔都话得三岁咯，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法人即是说法律上面有法律资格的法人团体，我还知道这条河就是新西兰的旺格鲁伊河。 蛤，阿仔你怎知道 的？因为我听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 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河流都会关心的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2:08，今日气温31度啊，咁啊，相对湿度73%啦，呢个都系一个即系长假之开始啦。 系啊，假期愉快啊吓。 好啊。 我想问一下咧，大家都喺个电话里面嗰啲叫资讯群组啦，即系嗰啲社交群组咧，有好多啦，单对单嚟有啦，但系群组都唔少噶，系咪？系，即系动辄嗰啲都可能10人8人啦，有啲可能家长嗰啲或者系你公司嗰啲，我唔知啊，可能会唔会动辄有过百人噶？ 我冇去到咁多人 嘅，通常系太多。 我啲家长嗰啲真系有，真系过百人噶，所以咧，即系崩溃都好紧要噶。但系咧，即系当中都有啲好处，有啲唔好处啦。但系譬如群组自己围内围围围嘅 friend 或者公司咧，公司都有群组噶嘛，我哋都唔蚀啦，系咪？咁有冇即系成日都望下人哋究竟有冇睇到你哋嘅留言咧？咁噶 唔会， 即系当你 post 咗嘢出嚟之后， 如果你话 check 下嗰啲咩蓝剔嗰啲咧，就唔会。咁如果你淨係睇最直接嗰啲，譬如你問咗一句今晚邊度食飯啊，冇人覆你，咁咪睇到囉。咁嗰啲冇得唔睇到㗎，你問一樣嘢即係冇人覆㗎嘛。 即係睇完 之后啊，做咩唔复啊咁样？系咯，咁你会猛震嘅，你会会再出招就话，点解冇人复我嘅？睇完之后咁样。 我未试过，有试过想嘅，即系譬如好似系约食饭咁 样， 约食 饭 冇人复，跟住唔系，可能我唔系，因为真系熟噶嘛，咁我咪会讲喂。去唔去都好啊，波幅啊，即 系 通常咧都有人覆嘅，即系多多少少都有啲人有， 即系有反应嘅， 系啦，有反应。 即系未必未必俾咗答案你，但系俾咗反应你嘅都有嘅。 佢而家好有自知之明噶，会睇得好清楚噶。究竟嗰啲群组咧系叫做自己好 friend 嗰啲，自己譬如我哋三个自己开咗 group 嗰啲啦，咁你就会自己判断你喺个 group 入边你 系 有 say 噶嘛，因为我哋大家都有 say 噶嘛， 系啦， 咁你就唔介意讲发脾气咩都好啦。咁如果你发现咧嗰啲系譬如工作 group 啊。或者系纯粹有一棚人，唔知点样，可能你系第九届校友会啊，第七届小童群益会愣到你嘅，咁你梗系知道自己话上有高堂就下有低房，唔关自己事嘅。 睇完就算啦。 咁应该咧，你唔好出声添啊，最好即系你唔好谂住咧话哈，我又不如讲个笑话冇人睬你噶， 到此一游算啦嗰啲。 系啊，咪到此一望算啦。 系啊， 用翻十年前嘅网络用语做 CD-ROM 好啦。 即系点解我唔识 read only。 哦， 即系 CD-ROM 嗰阵时系唔可以，即系你再唔可以挥噶嘛，你净可以 read 嘅啫嘛，斋睇好啦，你俾反应咧自取其辱啊，真系。 真系啊，即系做要写啲社交网站咧，都有啲规矩要守下。 要噶，要啊，知道自己嘅份量、位置同埋地位啊，真系啊。 公司咧，嗱，公司群组 一样，少出声为妙， 少出声为 都系要睇位置。系啦，如果得我哋三个嗰个公司群组，梗系可以出声啦。 系啊，好想讲啲好真嘅添，唔好 讲 住。 唔 系，有啲真系会噶，因为即系你有阵时你问得出个问题，你就想要答案嘅。有阵时你估下估下噶嘛，即系可能你都知我问呢一个问题咧，点解冇人答？其实你大概知原因，咁如果你都估到咯，咁咪由得佢唔好答咯。咁我哋咪自己个群组自己倾下咯。 佢贱啦咁 样。你知唔知我见过咧？有一个群组咧，即系我哋已经好唔理呢啲嘢噶嘛，但系有人好介意嘅。有个人咧喺某个群组度咧，佢发表一个离 group 宣言。 哦， 佢写咩？佢就话为了提升本人未来在工作生活上面嘅质量，我决定要离开群组。 系， 我想再受到大家信息嘅即系阅读啊。佢又未用到骚扰嘅，但系意思即系话，你又唔睇不停 set 嚟，我又不停要睇，完全影响自己工作嘅作息。 其实系 嘅， 系嘅， 所以佢就毅然就离开，跟住我跌到十岁咁搞笑。 唔系，我都有 见到 系 咁啊， 系咯， 即系我见到嗰个朋友咧，佢讲嘅咧就系话，因为即系实在太多呢类型嘅群组啦，变咗咧真系影响到生活。 佢唔 识 睇噶嘛？ 如果可以嘅话，因为咁你即系会冰冰冰会响，或者你会觉得好有压力。 唔 系，虽然一个会你有五百个 message 未睇，要睇翻，跟住唔复，好似好冇礼貌咁。咁佢做咗个决定咧，又系有个离。group 嘅宣言就话，我唔系净离开呢个 group， 我尽量我所有我觉得唔系一个 must 一定需要嘅，但我完全都欢迎你有嘢需要揾我嘅，你可以揾我。但我大部分呢啲群组我都离开 咗。我试过喺学校群组就话，即系又系俾个反应就话俾大家听，喂，即系咁样嘅，呢度咧成百几二百个家长喺度， 系啊，你嗰啲私人嘢自己私了啦， 系咪？已经有家教咁就话，叫佢哋咧，即系譬如问节日问候啊，有啲咩宣传买嘢啊，嗰啲咧，即系其他唔关学校事，大家唔好摆喺里边啊，咁已经讲咗噶啦。咁仲有啲唔熟性嘅，咁啊，跟住咧，仲有一啲咧，譬如学校做完一啲活动嘅时候咧，啲家长系话，哇，好啊，好啊，叻啊，叻啊，赞啊，赞啊，加油，加油！哇，如果你摆一百个人咁样做，你咪每次你睇成一百个加油啊打气啦，系咪先？ 咁冇问题噶。 咁跟住咧，我就话，不如咁咧，各位家长，我话其实咧，如果你见到譬如有个家长群组，我做咗可能中秋扎灯笼啊，好靓啦咁。如果有一个人回应咗呢、這个，就当大家系啦，好唔好啊？唔好再打后再复啦。 咁浪礼噶，咁人哋喺个组里边想赞下都唔得。 但有阵时候会尴尬噶，因为会令到你咧会 miss 咗咧一啲重要嘅 message 噶。尤其是而家有一啲咧，唔系净系文字。字噶嘛，系个 voice message 嘛，即系你要逐个听翻咧，哇，其实真系，唔系听完之后咧，你又 miss 咗有啲重要嘅嘢，大部分嘢其实都系废嘅。 大家都有烦恼系咪？咁但系有冇谂过喺公司群组里面，你系成员里面之一，咁啊，老细可以睇到你边一个睇先，边个睇最后， 系 而睇最后嗰个系会出事嘅。 其实而家系可以噶。即理论上佢话你可以睇到你个群组成员咧边个已经阅读到你嘅信息 啊 嘛，有噶，不过 睇时间噶嘛， 系啊， 喺大陆 系 一间药厂， 系 就系正正有一个副经理咁样嘅身份，佢话 点解人人都睇到我呢个信息，而你系最尾个我睇，佢被炒。 哎呀， 黐线 嘅，佢咩成点先？三日后先睇到。 哦，都佢又冇讲话咩成点。 可能佢紧急通知大家要嚟开会，两日后先嚟。 你但系如果系紧急通知，你打电话俾佢啊，你肯定佢一定系听到你收到你呢个信息咁，应该要。 系啊，但系佢仲要系咧喺呢个叫做凌晨时分噶。即系唔系话喺工作时间噶，咁咧即个老板就话啦，点解你身为副店长，亦都系最后一个睇我个信息？ 咁麻烦副店长呢啲就 你岂有此理？咁跟住咧，好快咧就喺出人事嗰个公告就话呢个店长咧将要辞职。 系， 哎呀， 我话癫咗啊！跟住佢话点解啊？咁佢话佢解释翻原因，点解我嗰晚咁夜先睇？ 因为嗰日有啲事。你可唔可以一个最简单 可以同埋冇电咯，得唔得？ 其实佢有原因嘅，佢话咧即系夜晚好忙啊，因为佢可能即系药房，即系可能药厂咧，可能通宵达旦，我唔知啊。咁啊， 好少通宵。 唔系药厂，咁啊就话夜晚人一班人手唔够啊，咁咧我已经即系冇乜时间去睇啊。当我睇时一睇到有信息，我已经即刻去睇噶啦。咁佢话公司都唔接纳呢个原因， 系 跟住就炒被解。 不过唔系嘅，即系你固然觉得解雇又去到太尽啦。不过如果调翻转，你系作为发信息嗰、那个，你又好猛姜噶啦。点解佢可能你就系想你佢复你嘅啫？佢可能就系负责宣传嗰、那个，佢就系唔复你。 系即系其他人睇到冇紧要嘅， 仲要俾你 check 到佢冇睇。咁当然啦，点解你唔打俾佢咧？另一个问题啦。你都系会等啊？做咩你唔复我啊？咁样 啦。嗱系啦，我又唔明啦。如果咁紧，好似阿祖话就系你紧急嘅时候，你打俾我啊。咁有咩？我最尾睇嗰个，你系要罚我啫。唔系，最要唔系罚到炒佢添。 呢个根本系个测试 原因，我觉得系。 我觉得嗰个信息咧，未必系对于嗰个老细嚟讲，觉得系最紧要嘅。佢只不过系想啊检查下所有嘅员工。你哋有冇睇我讲嘅嘢？我讲嘅嘢重唔重要？唔重要，我唔使讲啦。咁样。 死啦！咁啊，好大压力咯。当成日咪望住我，喂，死！睇下老板有冇传信息过嚟。 喂，其实而家每开一个嗰啲工作小组，你唔觉得就好似加入咗一个帮会咁样嘅咩？你点可以唔理帮会里边啲活动啦？阿公而家就叫你捉生 啦，系啦。咁阿婆要点做咧？ 都要喎。咁阿孙咧， 系啦， 婆爷、孙公仔嗱齐晒嘅。 跟住点知系个新抱最迟福，呢个咁样一个坏女人啦，咁样。 死啦！咁好大压力啫。咁呢个群组里边，即系我认真嘅，即系唔复我都有总有原因，我睇咗唔复嘅都亦都有原因，咁唔使同你解释噶嘛。 唔系，我觉得但系要自己有个义务啦，即系可能你要发觉咧，原来当你加入咗工作群组之后咧，你一系就唔好接受对方嘅邀请。如果你加入咗之后咧， 但你 要记住你有个义务咧，就系里边发嘅信息咧，你系要睇咯。 你通常都系被邀请噶嘛，唔通你被邀请嘅时候你反咗？ 咁你有冇见过一啲更加叫做画蛇添足嘅方法咧？就系、是。譬如我哋三个开咗个 group 咁先算啦，然后就可能咧，阿祖英喺度通知就话，听朝记得9点翻嚟录个 trailer 咁样，佢喺个 group 度通知咗啦。但阿祖佢另外再私信多我一次，净系俾曾志豪嘅啫，你记得听朝9点翻嚟录音，佢唔系有啲咩秘密嘢要同我讲，我听唔好买早餐俾阿天食，佢唔系讲呢个，佢讲翻一样嘅说话，但佢另外 send 个单独信息俾你， 你讲成件事都好合理， 喺三个人里面啊，都合理。点解咧？嗱，有呢啲事发生过，表面上系话蛇添足，喂，你个 group 都有啦，但你会发觉真系好多人咧，就净系睇 solo 啊，单独嗰个人咁样咧，一个就阿祖单信有嘢俾我睇，哦，9点好，听日翻嚟录。 但反而群组 冇睇 个 群组 啦。你我想问你有几多群组系净系仲系有1900几啊个未睇咁嗰啲嘅群 组？我都会揿咗一下，跟住就会冇。 系啊系啊，都系咁样揿咗之后咧，或者快立咯。 系啊， 你同埋有阵时你会咧搏一搏咧，就系话咁如果咧我一路都唔复，而嗰样嘢又关我事咧。我谂嗰阵咧都会再提我嘅嗬， 我会咁讲噶。我试过有一次咧，即系做完嘢之后咧，有90几个喺同一个 group 里面嘅 message 我未睇，跟住咧我决定，因为大部分都系啲 voice message 啊，咁你即系逐个听，冇得 难啊。 咁我就讲咗句，我话唔好意思，我头先真系做嘢，有冇人可以俾个 summary 我究竟发生咩事 咯？大家啲人就会叫你嚟个拍卖。 唔系我哋话真系都要睇下你喺嗰个群组里面嗰个份量系咩咯。 你即系咩都讲得噶，我觉得。跟住有人嚟，佢哋就教翻我啦。哦，其实唔重要噶，可以 skip 咗唔听啦。咁 样，好，咁样就一句啦。 你哋兩位是我前輩啊， 即 係點啊，黃耀祖？ 係啊，喺個直播室裏面，曾志豪同阿桂花田，你哋都經驗過我啦，係咪先？ 多份多兩碟咁啊！ 係啦，咁我就想問下啦，有冇試過即係做緊一個直播節目嘅時候，即係我哋日日就直播三個鐘啦，係咪？有冇試過啲？哎呀，真係出事啦，大件事啦！即係嘅情況，你要離開個直播室，或者你係即係譬如我講緊即係肚痛啊之類呢啲，有冇發生過喺你哋兩個身上面咧？ 咁啊冇啊，因為我哋有咩噶嘛，我哋有拍档咁样，即系譬如豪姐有嘢嘅，咁我就 唔系我试过咪 单独咯， 有啊，嗰阵时咪做嗰个不是听系饭，有一次系 你一个人做做咩？你个节目 本来同阿张韵琪嘅，总之有一次我已经唔记得咗点解佢又放假定咩，录咗少少音定点样咧？总之我自己顶埋佢嘅，咁点知咧？嗰阵时我仲系即系身子弱啦， 而家唔弱咩？ 而家就身子唔强咯， 好咗咩？ 而家身子唔强，嗰阵时 腿系好咗啲嘅，好咗啲少少嘅。 我都讲过啦，呢个都系永久经历嚟噶啦嘛，哮喘发作 哦， 讲唔到嘢，扯虾嘅。如果我拣讲咧，啲人以为听紧1737电话噶啦。 咁我结果我咪做咗个创举咯，我五分钟之内播咗两只歌咯。 哦， 系啊，嗰只歌啱啱播完咧，我以为讲得嘢啦，点知讲咗两个发觉唔对路咧，即刻再拍多只歌落去。 哦，摆多只歌， 系啊， 咁样去解决嗰件事。 系啦，咁样去笑咯，即系我谂都诶，做肉酸酸，勉勉强强咁样顶住，得一个啫嘛，心思 啦， 争翻条命噶啦，算系 临危不乱系咪？我记得我哋上一次咧，阿天行咗出嚟嘅，我睇新闻嗰阵时咧，你记唔记得啊？冇耐之前咋，有一个帮我哋报道新闻嘅朋友咧，佢报紧嗰阵时打私益， 哦会， 但系佢又要继续报紧个新闻， 冇人 又要保持住好专业， 帮唔到佢啊，冇帮到佢。 我见到我同熊仔两个对眼咧就系望住，即系俾咗100万个信心佢，继续努力啊，加油啊咁样嘅。 系， 但如果呢一件事发生咧，啦熊仔你就感受唔到噶啦吓。喺美国有一位 嘅 新闻女主播， 冇错， 喺报紧新闻期间突然之间发生咗一件事，但佢好叻，佢可以继续保持到专业啊，若无其事继续做节目。 你唔会系讲紧佢一个访问系嘛？ 咩一个访问啊？ 佢咪做紧一个访问啊？ 佢唔系做紧 live 啊，即系坐喺直播室入边咯。 但系同对面做紧视像访问。 唔系 嗰单。 直播室里面仲有几个人嘅。 嗱，因为嗰单你都好奇嚟啊。 点啊？ 嗰单咧又话有个女主播喺度啦，佢做紧个视像直播，可能佢就我哋而家请嚟咧系华盛顿嘅呢一位阿 Mary 同我哋倾。 系啦 ，Mary 你好。Mary 件衫同佢一样，系 exact 56789 一 样，唔系讲呢单，但呢个都好犀利。 嗰单你望住直接咧个画面咧冇办法避啊，一齐影出嚟个主播咁样啦，譬如着住件黑色 T 恤咁 样， 佢个避方啫，冇人夹到乜鬼，你着咩衫啊？一出嚟嘅时候大家都笑咯，你又仲有女人，冇办法啦， 解决系咪？ 仲要个画面咧平行出两个窗口咧都睇到晒咧，自己对个物咪一齐见晒咯。佢冇啊，佢如常咁做咯，但系大家就笑咗笑咯。呢个系点啊？ 佢唔系，佢呢个咧就系呢位嘅女生，甩裤去坐喺度嘛，甩裤都唔紧要，见唔到 身 嘅。但系你向 甩 bra 向下嘅方向谂系啱嘅， 甩鞋甩袜 唔系甩嘅， 甩 穿咗啲嘢， 穿窿裤穿窿， 穿咗佢冇着鞋或者摁脚， 唔系。佢穿咗羊水，因为佢一个即系有咗 B B， 但系嗰阵时咧佢仲未可以放产假， 唔系即系使乜咁巴闭 咯？ 羊水 系啊，跟住咧 呢个事实， 我知道先，穿到咪 系啦，系啦，佢做即系突然之间做紧直播嗰阵时啦，喺直播室里面咧仲有三位嘅同事，即系专家定同事啦，总之就四个排坐，前面就有张台咧就遮住咗佢哋下半身嘅， 系咁跟住即系我哋唔知佢大肚嘅， 咁可能都会见到佢肥咗嘅，如果你日日都系睇嗰位嘅新闻报道员， 有时会我哋咧好衰咁样咧，见到新闻主播好靓噶嘛，跟住我咦近排肥咗，做咩系咪有咗？ 系啦， 系会咁样望佢哋。 会噶， 系啊， 因为呢个咧喺纽约市嘅呢个第四频道嘅主播嚟嘅，跟住咧佢就突然之间就穿咗羊水，即系佢自己 feel 到嘅，跟住但系直播紧啊嘛，咁点做咧？佢就笑。佢笑咗几声 ，I get wet inside， 系冇咩都冇讲到，佢系即系若无其事嘅，就继续同我哋几位嘅拍档咧，本身讲紧啲乜嘢就继续， 因为 live 紧啊嘛 ，live 紧啊嘛， 但 系 穿咗羊水， 系啊，就系穿咗羊水啊！ 我又讲下穿羊水咧，就好似渗尿咁，即系好似濑尿咁嘅， 即系饮啲水就冇事噶啦， 又唔系 做翻个保湿面膜， 即系话其实穿羊水系即系话好似濑咗尿咁样嘅，嗰个感觉冇乜唔通性嘅。 实际代表咩啊？ 咁即系话你 B B 要出世啦， 系咯，咁都冇事。 唔系，咁都有啲程度，唔系话咁急得去嗰一刻一定要即刻俾佢， 都仲有啲时间嘅。咁佢好犀利，扮冇嘢咁样咧，做晒成个直播节目，先至同其他嘅主持人讲， 穿咗羊水啊， 系啊，拜拜。跟住咧 ，B B 咧就好健康咁 出 咗世啦。 哦，即系咁样， 系啊，即系我估，即系呢一个咧都真系 好专业。 好专业， 真系赞系专业 啊！临危不乱喎， 我估佢应该唔系第一胎咯。如果系第一胎嘅话咧，应该系 即系你俾着你，你唔尖叫一声， 系唔系？我都换咗就话咩事啊？即系 唔系？俾着我同阿祖喺隔篱，我哋直情系狂叫啦！哇，你做咩濑尿啊？ B B 咪出世啦？点算？点算？嗌咗出嚟， 系咁 啊！ 睇唔到啊，啫，我谂佢咧，即系装作咧，即系好， 但 听 到 哇 哇哇啲声噶，会唔会啊？ 点解咧？你三步发啊？哇哇！ 我话漏尿啊嘛。 我唔知道， 可能做咗直播嘅时候，突然间， 佢漏尿咧，唔系开花洒嘅。但我觉得真系好专业， 真 系 好专业。 你话斋可能佢唔系第一胎，如果第一胎真系觉得好奇怪， 应该会几乱啊。咁啊，但系咧就系 B B 咧就真系发现系早咗出世嘅，但起码健康咁样，都执到生啊，冇人知道。 如果你有呢啲事，你唔好忍，你去厕所，我哋顶住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香港空勤人员总工会理事吴敏仪话：香港快运长期人手短缺，形容系十个桶五个盖，最终导致需要突然取消18班航机。对于有报道指香港快运已经向民航处申请延迟周年考核嘅时间，民航处助理处长岑旭伦话：暂时冇相关资料，又话会唔会处罚香港快运，视乎公司稍后提交嘅报告。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喺本台节目话：香港快运取消航班事件，反映公司嘅警觉性不足，处理缓慢，包括通知乘客的时间太过仓促，认为监管方面需要检讨。黄凤娴话：现时收到大约5宗投诉，主要涉及未能够成功致电香港快运客户服务热线。他建议乘客购买合适的旅游保险，仔细研究条款的承包范围。例如有一些保险只是承包涉及天气因素的航班调动，如果涉及人为就不会赔偿。广东省多条高速公路寻日严重塞车，部分路线的车程需时多3至4倍。港粤直通巴士协会秘书长张建平话：今日的情况将会有改善，估计塞车的时间会减至到正常车程的2倍，预料由太子到中山全程需要6至7个钟头。他说今日会有大约600班次，接近30000人次搭直通巴士往来内地。下午3至4点将会是南下的高峰期。公司今朝早已经如常安排直通巴士前往内地，对南行路线的影响应该不大。在台北，蔡英文总统接受中央社专访，回应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自称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的言论。蔡英文说，针对这番谈话，他和赖清德简短讨论过，他无法规定行政院长一定要讲些什么，但是相信赖清德知道整体的政策走向。蔡英文又说，强势的人在一起并不坏，只需要在任务和功能上有互补分工，而他和赖清德的政治历练刚好互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会是大致天晴，中秋节和翌日多云有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先睇路面情况，就係、是、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多车，咁而家车龙短咗少少㗎啦，但都去到白沙湾码头，就係、是、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多车啦，车龙虽然短咗少少，但都去到白沙湾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湾仔运动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康庄道桥面。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几时都咁丰收。 师妹，我哋不如读书增值咯，报读非本地高等学术及专业教育课程好唔好？ 且慢，我睇下呢啲课程有冇注册或获豁免注册先。 我知道呢啲课程系受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监管，上 www.edb.gov.hk/ncr 睇下就一目了然啦。 部分课程仲通过本地评审，列入资历名册添。 报读受监管课程，学历资历有保障。 大哥啊，我哋好耐都冇试过啲好刺激嘅嘢啦。 我嘅好细佬，今个星期五你得唔得闲呢？ 啊哈！留意今个星期由香港电台第二台禁毒常务委员会、保安局禁毒处全力推动《Give Me Five》，我和你无毒同行者。 今个星期有 Kitty 崔洁彤同埋佢嘅教练 Zoe 同我哋玩好刺激嘅空中呼拉圈啊！ 我嘅好细佬，咁今个礼拜约定你噶啦喎。 好啊，大哥，嚟啊，抹下啲汗先。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好啦，网上面都有好多识得欣赏我哋嘅朋友， 好鍾意佢哋讲嗰啲， 从来都好多嘅。 嗱，我哋咧面书咧，听众咧就讲咯，佢话咧， 唔系你讲，因为讲佢回应紧啲咩先？ 因为我哋面书咧，我哋就摆咗啊，我哋之前系啦，准备咧就呢个风骚私房菜，就特别系影咗一啲相 喺街市度， 系啦，系啦，之后大家就会见到噶啦。 系啦，啲相就摆咗喺面书啦，咁啊，大家喺度留言啦，咁啊，见到啲听众啲对答好搞笑啊， 例如 话咧。我屋企咧嘅厨房就细到咧，只可以容纳到一个人工作嘅。咁啊，应该咧只有田姐咧嘅厨艺，我有些少信心俾到我啦。其余嗰两位就不如陪我饮下水、饮下酒、吹下水、饮下水都好过啦。 哦，可以噶，可以噶，可以噶， 我都可以嘅。 因为我觉得醉咗食诶，应该入口好啲嘅。 系佢话吹下水、饮下啤酒，陪下我啦咁样。 好啊，我负责带酒啊， 带酒咩咩咩 take away 啊，带酒。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系啊，跟住咧阿吴嘉嘉就。就话咧，我要豪仔煮嘅餸咁样。 有品味啊！呢啲想听又唔翻工啦。 唔系，但呢一个有冇品味咧？佢就话啦，阿 Kenneth 就话啦，豪仔扮演猪肉解剖员嘅角色好好啊，入型入格。咁你有冇品味咧？ 有冇咁瘦嘅猪肉佬啊？ 有个， 有少见噶，其实。 我爸以前做都系卖猪肉噶， 系咩？ 佢都 OK 瘦噶。 咁啊，嗰日我唔记得攞杯斋麦天尼落去。 系啊，呢个蚀把嗰啲。 蚀把遮落去。 另外呢个都好笑啊！阿 Paul Fay Tony 咧，佢就话啦：煮完饭食完饭会打死血先走。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你两个 派代表， 冇讲广东牌定系咩？ 唔紧要，不如咁。 点啊？ 你其实俾我哋去你屋企打下牌，跟住买外卖翻嚟就算啦。 你听我讲，如果 睇呢个妇人成朝都未试过咁开心。 你听我讲，如果咧真系上到佢屋企打牌嘅话咧，各位听众，你净系会见到豪仔入厨嘅啫。 系 有两个走咗出去蹬脚噶啦。 仲要猛咁喺度讲豪仔嘅有得食未啊？砰咁样， 应该变咗系咁噶啦。 喂，阿 Carol 话：喂，嚟我屋企煮啊！咁样嗱，真系唔系讲笑啦。我哋真系会呼吁。 唔系讲笑，快啲食。 我哋认真噶。因为呢个风骚私房菜咧，就由听日开始，我哋咧就真系会咧俾大家打电话上嚟，即系如果你有个特别嘅原因，令到我哋咧三位觉得咦买得过，咁我哋真系会三个买埋送上去你屋企煮饭俾你同埋你屋企人食翻餐开心饭。 系啦，嗱，详情我哋听日咧就会同大家公布啦，究竟系即系你点样点送法啦，咁啊你慢慢等，唔好心急，你可以谂定有冇啲咩好想食噶啦。 系， 听日我哋再即系同你倾下偈啦。 何家威话唏嘘嘅猪肉。 是有个听众见到你将特写的时候就用了一张迪士尼动画里面不知道哪个卡通人物好有趣的、哦、 听众话甜甜的样子越来越可爱 有个边个话什么你梦中情人嘛 是啊苏国成 苏国成 你好 他说什么 他说我的梦中情人甜甜哦 你知其实有几多人呢工作压力大夜晚发恶梦 的。你理佢啊啊。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想吗？让爱故事结束开始都把握到吗？光阴耗尽了不可笑吗？ 若要戒掉痛苦吗？学会坚持挨过这变化，别再假装天真不理他。想挣扎是吗？想摆脱是吗？重回动荡日子多可怕，才会珍惜今天相处吗？ I'll be with you。 I will be with you 啊，佢系郑融啊，直播室里边咧就有一位女主持，佢咧就经常都有讲，就即系我同你又冇乜嗰种感受嘅， 哦， 就系当我哋入到铺贴， 系 遍寻衣服 都唔啱身， 而唔啱身，嗰位女主持多次都系咧，直情有一种失望。 系啊， 生病着噶， 系啊， 何必偏偏选中我？ 我次次都话咧，唉，真系好羡慕一啲咧，即系中等身材啦，或者瘦身材嘅朋友咧，可以入到去一间任何一间，系任何一间铺头，眯埋眼都可以拿走件衫走嘅。 系， 咁我真系冇啊！整一下咧，我真系冇乜心机去买衫。 诶，嗱，我仲想问埋你第二格啦。通常我哋关心到呢格，我哋就冇理佢噶啦。 其实平时呢一格都冇关心。 唔系有嘅，因为我哋系咁，都要听佢呻完之后，然后就整一整你自己嘅衣服啊。你唔羡慕得咁多噶啦，咁样。 你唔明噶啦。 系啦，我哋好少再问多格。我想问一下，咁如果真系揾得到咧，啱你 size 嘅所谓嗰啲大码衫咧， 系， 请问通常系咪都唔系咁好睇噶？ 都唔系噶，我啲衫都几靓嘅，我觉得。 如果大家想知道阿田衣柜有几靓嘅话，可以留意住我哋嚟紧另外一条片啊！ 系啊，咪嗱，认真 俾个靓劈到 啦，认真嘅，系啦，认真嘅，你觉得咧？ 咩啊？ 你平时真系有机会嗰啲衫系点 咧？系又真系麻麻地嘅。 系咪因为即 冇乜把考啦？又冇得诶，冇乜即系靓，即系同啲瘦即系中等身，即系中码同细码衫啊！啊，系有分别嘅， 系有分别嗬， 所以我一定要去买啲有中码、大码、XS 至到 XL 嘅衫买嘅地方咯， 即系要最好个款诶个码数齐啲， 系 系 啊，因为咧无端讲呢个咧，佢话咧本地啊有一、即系今日人访问咗咧有一个香港嘅女仔，好后生，佢做25岁嘅啫。咁佢就180磅， 系 180磅， 即系属于喺香港嚟讲系属于大码噶啦， 即系冇办法 噶啦， 肯定系肥噶啦咁样。咁咧佢就好靓喎，佢个名叫思雅 咁 样，獅牙好靚。 咁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咁、啊記者都係咁寫嘅，佢話身形咧其實冇想象中咁龐大嘅，頗靈活。五官都标致， 系 拥有一双真靈嘅眼睛， 系 笑容都甜美， 系 系一个漂亮的伴子， 系 都几正面 啊！好啊，好啊，好啊，系啊， 几正面啦、 啊。其实咧，有啲人咧肥咧，我嗰日睇到个听众咧咁形容，我觉得啊系、啊，都即系我都明白嘅。 因为佢有赞美喺入边， 佢有赞美嘅系佢话阿天系肥，但系佢肥得好匀称。 即系每一忽都肥，手指罅都肥啊！阴公咯，你觉得系赞美啊？ 唔明啊，呢句即系咩意思啊？系咯， 即系肥得好均称，系啦。 咁有啲唔肥得均称， 有啲会肥得论尽啊嘛，佢会觉得系啦、 哦。即系你 系 灵活的伴子咯。 我就同佢一样咯，同你头先所形容嘅一样。 系啦，冇错。好啦，咁但系咧呢一抽咁长嘅形容咧，喺佢同学口中都系归纳成为两个字嘅啫， 咪肥咯， 就系肥婆啫，或者肥妹啫咁样。咁咧，但系佢最唔开心系咩咧？佢唔系最俾人笑肥咧，都唔系最唔开心。佢、因为佢唔介意过我系肥噶啦，唔紧要，你笑我唔紧要。但佢最唔开心就系买唔到衫。 哦， 就系头先讲嗰样 烦恼，选择少咗。 系啦，佢话咧，佢去亲好多铺头度，佢睇中嗰啲衫全部冇佢嘅码啦。 系啊， 佢唯一可以买到嗰啲码系一啲咩类型嘅衫咧？嗱，即系我少研究啦。 系， 睇你嘅观察。 富豪大袖嗰啲咯。 系啦， 佢话咧 似孕妇嗰啲衫咁样咯。 佢净系可以买到一啲咧， 前后一匹布，即系两匹布夹埋车埋条线嗰啲咯。 O K 嗱，佢要着嘅码系几多咧？阿天，你同佢比拼下啦。佢、系要着三个加大码，即系 XXXL。UK 十八， UK 十八，香港都有得买，有啲英国嘅铺头可以去到二十码甚至廿四码。 好啦，佢话咧，如果佢大型连锁店度买咧，咁佢只能够买到一啲咧有弹性嘅下身衣物， 系， 但系无奈会变成点咧？腰围紧，裤管松。点解咧？即系话因为 有啲中间嘅位置好肥大，但系只脚都系有嘅，小腿好有， 又或者肥姐咁样嗱，肥姐在身嗰阵时，大家都见到佢成日都着啲即系及膝嘅裙嘅啫嘛，佢个身形大家都知即系肥姐啊嘛，系咪先？ 系咯， 叫肥姐啦， 吨位十足啦。 但系佢对脚系 O K 幼噶嘛，所以有阵时咧，可能你啱腰围嘅话咧，但系又变咗讲真，因为肥嘅人相对嚟讲冇咁多，变咗嗰啲设计咧亦都冇咁多款式都冇咁多嘅时候，腰围啱啊，个脚未阔大大咯咁。 即系话咧，佢经过第一个痛苦阶段咧，就系佢去普通时装连锁店，佢死都唔信揾唔到衫嘅。咁结果咧就系嗰啲啦，一系就腰围紧、裤管松、衣不称身、好肉酸。咁跟住咧，佢就去第二格啦，佢就屈服，佢就走咗去咧传统大码衣服店度买。咁嗰度啲衫系点咧？终于买到啦，啱身啦，但系就话老土啦、成熟啦、 冇款式啦， 通常都系印图案、钉珠片啦。 同埋黑色咯，同埋黑色啊，系啊系啊， 因为好多嗰啲大码嘅衫咧，一嚟就觉得啦，有人其实觉得唔需要遮住，系我肥啲咪肥啲咯， 系啊， 好多人会觉得做衫嗰个人啊，设计嗰个人觉得要遮住嘅，通常都系黑色啦，又或者可能啱一啲可能系中年啲嘅妇人，佢哋有啲即系发福啦，变咗就好多都会拣咗加咗嗰啲珠片啊，大大朵花嗰啲， 要加嗰啲落去， 嗰啲布啊嗰啲咁样，因为啱中年嗰啲人去拣啊嘛，但系呢一位你讲嘅诗雅系咪啊，廿几岁啫嘛，系咪？ 系啊，佢 无端端闪晒咁。做咩啫？ 佢唔掂啊！咁样咁，于是乎咧，佢而家就觉得佢好沮丧咧，就系话啲好肉酸嘅衫咧，令佢好沮丧， 系 自己肥唔沮丧咁样，系啦。 咁佢有冇做下一步啊？ 佢终于又做下一步， 系点啊？ 自己做一做衫， 系。我就话啊，佢会唔会引入外国嘅时装？因为外国都即系大家大码嘅朋友多噶嘛，但系佢啲款式咧都唔系差噶嘛，叫做 嗱，我觉得佢真 系 好叻， 系点啊？佢自己搞掂， 佢自己搞掂，即系咧佢咁啱得咁巧咧，佢阿爸阿妈咧系做制衣嘅， 哦， 咁但系制衣又唔同设计啊， 就算佢做制衣嘅话，都未必讲真，香港人普通女仔110磅，觉得自己哇太肥啦，我要绝食咁样噶啦嘛，已经系 系啊， 做制衣起码佢啲爸爸妈妈嘅联络， 好多啦， 有 好多啦， 已经。 系啦，佢自己咧而家咧就开咗一间铺头咧，就专门系 sell 呢啲咧大码衫嘅。佢嗰个卖大到点咧，就由大码 五个 X 到到六个加大码。 哇，都五个都冇得招。 六个加大码， 其实系有市场噶。 我成日都话，我成日都有讲话咧，即系我自己讲过噶。我话都唔明点解啲铺头你唔俾啲即系我你知佢，我想话咧。 啲肥人咧系好肯愿意俾钱买件靓衫噶， 但系系啲铺头衰， 啲铺头成日都系即系斟酌于嗰啲瘦人啦。咁 但你又唔可以怪晒佢啦。如果你有个品牌，當 然 你会唔会想永远系嗰啲最高啊、最瘦、最靓嗰啲人着啊？定系个个都好似阿桂花田出嚟着咗就系佢哋嗰个公司嘅代言人咁 永远嗰啲 model 同你嗰啲瘦，就算系瘦人着都系唔同噶嘛。 系 啊，所以呢个咧即系，譬如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喺外国度做咗一个网站，都系卖衫。但佢咧就专门咧系佢哋嗰个目标嘅顾客咧，就是、一啲中年嘅女士。 系 中年女士走唔甩噶啦，可能你生咗一个两个，即系肚会粗少少 啊， 各样嘢手臂有啲位咧，即系最好就有少少嘢遮遮佢咁样啦。佢就特别系主打嗰个市场咯，所以咧佢个生意做得几好啊。你搵嗰啲 model 咧，全部都唔系嗰啲咧话瘦到啲肋骨都见到啊，嗰啲全部都系一啲中年，系啊，分辨肥肥地噶，但系唔使执啲相噶，但系一样系即系。一样可以做一个咁嘅生意， 但我同阿田个讲法啦，即系咧肥嗰啲人咧，佢好愿意俾钱买衫，其实有数得计嘅。譬如咧，我同阿祖咁样咧，你可能真系求其揾一间铺头都有啱你嘅 size 买啦。 行入去都攞紧件走。 咁你我衰在我最衰咪去买童装， 系咯，佢仲可以买童装， 又多个选择。 系啦，咁咧即系除非你本身好讲究，如果唔系咧，我做咩要买咁贵啫？我可能我五万蚊求其一间铺贴，我都有件细码 T 出中码买到。 系 咁但系肥人唔同，佢觉得咧我好难揾到件咧靓嘅衫咧。如果俾佢竟然喺五十间铺头里边揾到一间咧、几百蚊都买。 真系啊！ 我而家都开始觉得呢条水系啱嘅， 我系愿意俾因为自己肥嘅，其实啊，你可以话，嘿，咁你见自己肥唔减肥，咁有时有啲肥咧唔系 有啲 减 唔到 噶，又唔系可以，即系可能病咗，其实肥你可能减唔到。 又或者本身佢个人高大骨架大，已经好难买衫。譬如我成日平时我啲衫系上网买嘅，我都同即系提议大家，即系如果你个身形比较大嘅，去揾阿施雅帮手之余咧，去外国嗰啲网站度睇啊，因为佢哋而家咧，佢哋知道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市场啊。其实尤其是外国嘅朋友，佢哋即系可能高大啲嘅咁样，佢哋咧男士又好，女士都好，佢哋出咗一条新嘅线咧，叫做 plus size。 哦，系啊， 即 系 加大噶啦， 电话一样。 系啦，话俾你知，讲到明系俾大嘅人着噶啦。 个 plus 都几好啊，好似温和啲啊呢、這个。 跟住你睇翻嗰啲 用 fat 啦，用 plus。 你睇翻嗰啲相咧，你见到嗰啲人着咗嗰啲衫，因为真系为佢哋可能大啲嘅身形去设计咧，大把得拣啊，价钱又唔系特别贵，咩码都有，而且少咗一啲。尴尬嘅情况，令到佢 嗱，佢话咧，佢开呢间铺头咧，有个好大嘅宗旨，佢就话咧，如果你入嚟，你问我话，喂，阿仙啊，边件衫咧可以着得瘦啲咧，佢就会拜拜，佢帮唔到你。 嗯， 佢话我唔会着到一啲衫咧，令你显得瘦嘅。佢话肥冇问题。 嗯， 所以佢话 sorry 啦，你唔好入嚟咧，谂住话，喂，可唔可以有得遮几多咧？嗱，佢又唔系好离谱嘅，佢唔会全部变晒嗰啲即系棉花公仔嗰啲俾你玩嘅。咁咧佢就话， 棉花公仔 即系嗰个咩米斯莲嗰啲样啊， 哦、okay, 即系佢唔会希望扎到咁样一嚿嚿出嚟。 我又唔明佢 讲 咩， 我又唔明佢真系棉花 公仔。佢会做啲咩咧？佢话佢会用嗰啲咩雪纺啊、棉质啊做 A 字裙啊，咁啊，但系就唔会一定要你即系遮晒咯。同埋咁啊，佢唔会净系得黑色咯，佢一定系有好多颜色。佢话边个肥人净可以着黑色咁样。 头先佢你讲嗰个质地，譬如雪纺，通常咧即系会觉得个感觉会。系咪沙 啲咁样？ 系啦，即系飘逸啲，未必会咁谂。但系点解唔可以啊？即系香港咧，呢个选择真系实在太少啦。 真系估唔到，我中意佢呢一个斗志咯。即系自己肥，然后着唔到衫咧，佢唔会停咗喺度算数啦。 系啊，亦都唔会净系埋怨。 系啦，嗱，因为我觉得最紧要系25岁，所以够后生，够胆搏。阿天，而家你系几多个 XL 啊？一个， 一个， 真系一个啊？ 一个啫。 OK OK， 有 时 L 都得嘅，有时 L 都得嘅，有时 S 我都得噶。 L L L L S 啊，要。 长到可跳到，不要讲右手掉两步就更好，签收好，但他只吃醋，而我正吃汉堡。你收工啦，当你吃饱饭就没人爱吧，收工啦，所以你的美丽或自信。 飞，不要讲我再换两旁就要死，超重逼自逼心更逼人永远要爱己，你说吧 睇咗三單新聞添啊！單新聞咧，呢、這、一個咧，可能同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啦，去外國火星探索有關係。 係去火星？ 係啊，佢你記唔記得啊？ 做咩事啊？ 佢好高啊，升到我個咪唔知點解，唔好理佢，你仲 低 到 又唔高 喎、 啊，真 係。係啊，好嗱話説就係咁樣嘅，喺美國嘅呢個太空總署裏面有一位嘅女太空人啦。呢位女太空人咧，佢係有一個勁嘅 background 嘅，佢嘅背景咧係喺英國啊嘅第一位升空嘅女太空人。 唔 係啊，佢咧爆咗個少少嘅秘密消息出嚟， 就係造假嘅。 唔係，佢就話咧，即係如果而家即係嗰啲咩太空總署喺度講緊咧，如果有一日我哋真係可以上到呢個坐太空船去往返火星嘅话， 系 可能嗰啲太空人有一个特别嘅 任务 咧，有个特唔系任务就一定有噶啦，系啦。但系嗰个点样去筛选上、 哦、选 去到呢个太空人咧，有个特别嘅情况。 哦，如果你曾经可以忍受过广深高速公路塞车嘅， 即系张继聪得可以做太空人， 你有优势，因为漫长嘅太空旅程都系一样咁样漫无目的，有排塞噶， 好闷嘅。 咁我哋由呢一届开始， 又接受到嗰啲廉航突然取消班次嘅打击， 系 仍然可以系屹立不倒嘅。 系咁、哎，即系如果咁样计嘅话咧，即系如果张继聪佢就可以，不过谢安琪就唔得啦。 系点解？ 喺佢嘅情况底下， 做咩事？ 你唔知啊？ 吓、 啊，可能佢顺产咧？ 唔系咩顺产啊？你关咩事？ 生 咗噶啦， 唔系唔系，我知啊，可能我就系惊可能系咪开个刀诶？ 唔关事，唔关事，因为讲紧嘅话咧、啊，因为嗱，俾啲多啲嘅资料大家，因为往返火星咧系要成年半嘅时间嘅，即 系 如果张继聪去得嘅话，谢安琪就唔去得啦。 点解啊？ 因为佢话好可能咧，嗱呢个一个秘密嘅即系未证实嘅。 点解会老咗噶？ 唔系。佢话要由单一性别嘅人去组成，即系如果系上去张继聪去嘅话咧，其他所有嘅太空人都要系男士。 哦、 如果 拣 咗系桂花田嘅话咧、 哦， 全部都系女士。但系点解呢个秘密消息流出嚟？个原因系点解要系咁咧？ 因为佢而家开始做 promo 啦，已经七折优惠。 唔系，你讲咩啊？ 冲动啊！ 冲动咯， 呢边就啱啦。佢话咧，嗱呢一份报告咧、 啊 美国太空总署咧从来未公开过嘅，但系就话咧，原来咧而家呢个系一个风险嚟嘅，即系如果有男士有女士，又或者可能中间开心咗啊，有咗 B B。咁又点算呢？又或者吓， 真系太空人啦、 啊，太空做人添啊！真系 系啊， 系啦、 啊，人造人咯、 啊。那个太空船可以， 我都唔知道啊，系咪真系可以开心噶？ 系开心后楼梯都得咯。太空船点会唔得啫？ 无重底下 啊嘛，系啊，又无重底下，又唔知 冇嘢借力， 无重咪啱咯， 同埋会飞出嚟噶嘛？ 边啲啊？ 好水啊，鼻涕嗰啲啊， 系咯， 同埋大家浮浮下咁样点样啫？ 咁咪无重咯，咪瞓水床咁咯。 咁唔系，成日都话啲嘢会系越高。 哎呀，人去到，我装一句落，连后楼梯都得啦。你担心个太空舱？ 佢哋话咧， 个位置得嘅咩吓？ 咁然后点啊？ 唔知啦。佢就话咧，即系而家有呢个担心啊。可能如果有一男一女，容易变成情侣，因为对住年半啊嘛。 但 如果有啲乜嘢嗌交啊，或者队员之间有啲乜嘢争风呷醋嘅话咧，可能会影响到嗰个团队嘅合作，咁就令到个成绩冇咁好啦。 全部都系男嘅，即系或者单一性别嘅。 咁又点咧？系啦，对住年纪咁，之后点样可以？ 咁啊，全部都系 系咯 咩啊？ 新手助人喎， 系啊， 唔系可以互相合作嘅， 所以 即系话互相鼓励大家，忍耐佢，忍耐佢，连贯 顶住， 好啦，放工啦，听日见， 拜拜。